险。欧洲联盟计划拨款3000多万欧元，紧急向黎巴嫩提供援助，处理港口大爆炸的善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贝鲁特行程之前表示，有需要就爆炸原因进行国际调查，促请黎巴嫩政府深度改革，建立新政治秩序。他又表示会直接将支援款项交给救援团体，因此要对当地中央银行盘点，否则黎巴嫩不会再有进口物资，到时会缺乏食物和燃料。马克龙到访期间，大批贝鲁特市民向他表达对黎巴嫩政府的不满，指责高层存在贪污，对妥善处理大批化学品长期疏忽。另外，黎巴嫩军方调查人员向18名贝鲁特港口员工问话，估计至少16人仍然被扣留。大爆炸导致的死亡人数增至137人，5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的骤雨。现在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78%，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763点，跌164点，总成交金额322亿9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68点，跌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753点，跌10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芯国际30.45跌2.3，新上市嘅泰格医药系报116蚊，腾讯控股548.5跌7.5，美团点评220.2跌1蚊，阿里巴巴254蚊跌3蚊，融创中国36.8升1.85，中国铁塔1.55系升5仙。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英镑10.182，瑞士法郎8.51，澳元5.603，加元5.819，新西兰元5.181，欧元9.1996。每百日元对港元7.34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779。日经平均指数报22345点，跌72点。港金现价报19110蚊，跌系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7.99美元，卖出2068.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啦，排到去汇景花园。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朗平路朗天路方向元朗。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见到前面有道路工程就要提高警觉，顾忌及人。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 有快乐。 新冠肺炎疫情反复，市民尤其是长者有较高风险出现严重病情。他们要尽量留在屋企，避免出街，亲友应尽可能帮他们处理购物等日常生活需要。如果长者要出街，记得戴口罩，勤洗手，留意最新疫情。如果不舒服，就算病征轻微，都要即刻睇医生。同心抗疫，你我都做到。 Hey, this is Justin Bieber on your favorite station. Hi, I'm Sam Smith. Check it out. Hey, it's Taylor Swift on RTHK Radio. Hi, this is Tones and I, and you're listening to the funkiest DJ in Hong Kong, Alex Lee Chi Kong. 星期六黄昏六点到晚上八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全球巨星云集，李志刚环球榜。 世界变得不一样， 好多人笑容消失咗，好多人话由佢啦， 开心有一日，唔开心有一日， 有啲人可以， 但系我哋做唔到， 我哋会不惜一切， 不惜一切，不惜一切。 即系其实点解我哋要分开三次讲咁多咧吓？ 喂，人哋个铺排系咁噶嘛，系 为咗听众，我哋要做。 桂花田饰演猪猪侠， 会唔会系蜘蛛侠啊？ 计翻体重系猪猪侠。 OK， 前面嗰张 keyboard 咪走啊，等我用猪猪网将你一网成擒。 曾志豪饰演黑袍 ，Don't break my heart， 不愿看到你那保持的沉默。 诶，唔系黑袍黄队， 顺服不倒的黑夜炮灰。 黄耀祖饰演蚁侠， 喂，点解一定要咁细粒噶？唔可以做绿巨人嘅咩？ 变咗身之后会整白啲衫，冇得着靓衫啦噃。 得啦，咁我做翻蚁侠啊！ 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三个超级英雄聚集喺香港电台第二台。 猪猪侠、 黑袍、 蚁侠，可唔可以用翻真名啊？ 桂花田、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啊！直播室嘅桂花田同埋屋企天台晒太阳嘅汪耀祖， 早晨曾志豪，早晨啊黄耀祖。 早晨啊，桂花田，早晨啊，曾志豪，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 好唔高兴咧，翻嚟俾人 cut， 唔系嗰啲叫咩啊？明明讲电话俾人勾咗条线拎走咗， 唔系你勾线唔紧要啊，我最惊你勾勾肩搭背啫，同埋系咯，勾结外国势力。 明明讲一开始讲咩题目？诶、哎，又知你跟住佢 tick 咗你条线。 我就系因为想讲呢个题目啫嘛。 喂，冇啊，嗱，讲真，有阵时啲嘢叫有图有真相，系咪先？嗱，我就喺。 有图未必有真相啊！喺又似你， 哇！我睇到嗰张相，我会话真系， 真唔真系嘛？ 恭喜你啊！ 唔系咯，终于俾你揾到第几个春天啊？ 咩啊？ 正所谓咩？迟来的春天 啊！又似我娘家妇女嚟噶， 我就系你娘家妇女咯，识拣我你而家真系 咩识 拣？冇啊！嗱，我先翻到嚟咧，即系要同大家交代 下。你系造谣生事啊？ 系啊！我有啲喜讯要同大家宣布。我咧话说一拍到架车入嚟电台嘅时候咧，咁啊谂住就准备落车之际咧，突然间喺我大银幕前面睄到有两个人影行过，一个系非常熟悉嘅身影，因为每日都见到佢，但隔篱嗰个就唔系平时见到熟悉嘅身影，即系唔系阿华嚟嘅，系啦。 咁然后阿华咁样出 系啦，最紧要系咩咧？我见到离远咧，就见到佢哋两个人咧，都系着住。叫做咩啊？款式相似，颜色一致，格调匹配，都系嗰啲咧短身嘅红色短裤，哇！一齐咁样咧， 唔系短裤嚟噶， 哇！四条腿一齐咧，咁样慢慢行入嚟。阿祖，你知唔知嗰阵时候我震撼系咩？我咩都讲唔到，净系识得攞部手机影低咗佢。 我觉得你做得好好啊，因为本来咧我系会见唔到呢一个画面嘅。 冇错啦， 我咧系咧一准备做节目嗰阵时咧，佢见到豪仔咧就 send 咗呢一张相咧， 我忍唔住即刻 send 啊。 系啦，嗰张相个女主角咧就是、跪交叉田。 系啦系啦 系啦，喺佢隔篱咧就有一位咧就系、是、外籍嘅男子。 冇错冇错。 系啦，如果嗰啲咧狗仔队啊或者娱乐版记者咧就会。枯木逢春，春心荡漾，系啦，我系有呢一啲嘅，因为角度嘅问题咧，除咗佢哋两个好似着住情侣装咁， 直情啊，唔系好似啊，呢个真系情侣装嚟噶。 系因为个角度嘅问题咧，佢哋两个好似系拖住手入电台噶。 你明唔明啊？我冇影到 video 啫，我见到佢哋两个由个大门口咧，即系好似落小巴定过马路咧，佢哋直情系有倾有讲咧，我直情离远见到，哇！天啊，充满住嗰种嘅沉溺于当中。 鐘唔知有啲咩對話咧，就同緊嗰位外籍嘅男士 有傾有講 有 笑 有講。如果用娛樂版咧，應該就係嗰啲咧旁若無人、談笑風生。 系啦， 然后一齐 交叉田终于发市啦。 唔系今次系桂花交叉，系啦，桂花交叉，系啦，哇！然后两个人就一齐行入嚟，仲要即系好似阿祖话斋拖住手，跟住我即系等呢个拍档 啊，嗰、那个、那个、真系你攞得好，那个摄影记者俾佢一分， 一分系啦， 系做得好系咪？ 系啦，冇错啦。 嗱，如果有。 系啦，佢最紧要系咩咧？我哋系冇谂住俾当事人回应嘅，因为通常啲娱乐新闻都系咁样嘅。 系嗰啲 咩？ 我哋 我唔讲嘢啦，我唔讲嘢噶。 系啦， 你要调查调查咯。 系 啊，我冇嘢讲咩？咩清你自清嗰啲。 系啊系啊，但系你高唔高兴啊？ 嗱，如果你咧，只要喺每日咧早啲翻嚟嘅时候咧，呢个情景咧，你可以日日都拍到。 系啊，原来哎呀， 日日都送翻工噶。 点解噶？点解啊？ 越 搭 越衰啊！ 所 以咪话唔搭咪好咯。但我觉得睇到呢一张相咧，咁当然啦，我哋攞嚟讲笑嘅啫，系咪？ 系咯系咯，唔系噶，唔系讲笑噶， 唔 系真系日日都入嚟噶， 入嚟探佢。 点解日日都会撞到嘅？咁啱噶。 咁啊， 嗱，佢开始讲唔到嘢，佢又攞把扇， 语无伦次啊， 唔系咯， 得解答啦，跟住就系话佢 嗱，边有啱得咁巧啊？ 我真系日日都撞到噶， 日日都撞到。 同事好近，佢日日都翻工。 系咩？我都日日都翻工啦。 但因为你成日， 我成日都想撞啲靓女同事，日日都撞唔到嘅。 即系咁关咩事啫？ 而家佢完全咧，而家咧双眼迷离，讲唔到嘢咁样咧。你肯定系话唔会听重播啊嘛？ 啊唔 会。哎呀，大件事啊！唔系，但系 呢个唔系真系嘅。呢个同事我真系日日都撞到佢嘅。咁啊，由初初我哋唔讲嘢啦，见到跟住咧，一日日都见到。 情根暗中日久生情，跟住嗰个招牌就系。 跟住又系你又咁样，同埋可以学好英语啊嘛，哦、因为佢系一个外国同事嚟噶嘛，咁、 啊哦啊、 我咪日日都去倾下偈。 咁佢最后知道你嘅身份未啊？ 佢 你有冇用你嘅标准嘅口头禅嚟同佢讲啊？ 唔系咩啊 ？I'm single tonight。 咁又冇嘅。 哦、oh, ，sorry， 唔系 tonight，today 啫 ，today 啫。 tonight 就更加大胆啦，更加进取啊。 你咩话？你即系咁样咧，日日倾下倾下咧。 咩啊？你想讲咩啊？ 个英文进步程度咧高咗少少，因为点都要同佢讲噶嘛。 只系英语程度啫， 同埋了解咗嗰个同事嗰个背景啦。 但我想讲咧，睇到呢一张相咧，有阵时我哋成日话有图有真相 嘅，系咯系咯。 即系嗰啲娱乐版嗰啲新闻咧，就算佢有一张图，嗰个角度。因为阿豪姐 send 俾我嗰张相，嗰个 好正啊嘛， 好似拖住咗手。我觉得即系如果嗰两个系唔识嘅话，或者唔知阿田嘅背景咧，我觉得佢哋系拖住手入电台。 仲要你 即系唔系？有阵时我哋睇到嗰啲相都唔好尽信。 梗系啦，你仲要望埋佢哋个下摆，两个都系嗰条短裤，仲要一个红色一个橙色，边有咁衬嘅啫？咁行入嚟，即系佢系呢一个题材，令到我不得不举机，真系。不过我就系想话俾大家听咧，即系呢个时势啊。咁样自制啲开心咧，好高兴噶，我发觉。 系啊，好高兴咯，跟住自己玩咗几分钟啦。 嗱，我争在未讲下一句咋？ 咩啊？ 如果听众储够足够嘅 like 嘅话咧， 好啊好啊。唔系，嗱，首先足够嘅 like， 第一步够1000个 like 咧，我哋摆上榜；够2000个 like 嘅话咧，我哋 send 俾阿华。 系啊，冇错。 我而家 吓，我冇要挟你，我陷你于不义啫。 系啊，开心心， 我哋隔住条隧道咁样。 系咯，开心心啊，早上啊，先同你打个招呼先啦，翻嚟继续同你风骚发回人啦。 捏着戒指祷告，去等一天，扑近你问好，重返百花街。未踏破高踭鞋，你已经千载，连甜蜜气氛也都破坏，谁都显手那姿态，比我愉快。一年和一年，还未到这一天，那时光，那回忆，来盘点。十四的忧郁，这个日子光年岁，不再是一对， 黄耀祖，丰收快活人。 哇，阿祖啊，好快有啲听众问阿张相喺边啊？ 哦，咁点算啊？ 点算啊？ 我有谂过噶，不如我哋咧，即系真系横掂，我哋都喺度做摇学堂啦，做摇生飞啦。 系啊系啊， 听佢咧二台个 group 先啦，不如好唔好啊？ 好啊好啊，应该。嗱，咁咧嗱，即系嗱，张相我哋一阵间咧，等大家再储 like， 我哋冇开个 post 咧，佢哋唔识俾 like 噶。 如果你哋啊， 不如阿祖你喺屋企你开啦。 唔系啊，嗱，唔系我哋会捞乱咗，嗱，我会话不如咁样， 你直情开一个 Happy Friday 大点唱啊嘛，大家咧就 like 我哋 Happy Friday 嗰个咧点唱嗰个 post，留多啲言，留多啲点唱，我哋 好啊好啊好啊， 多点唱 嘅话我哋就摆上去。 好啦好啦，就摆上去真系好啊真系。嗱，咁啊今日咧，除咗呼吁大家可以点唱之外，其实今天有个题目好得意，佢本来咧就系同我哋呢几日讨论嘅一个咧，即系群组有关嘅。咁但系今次咧，我又想话咧，佢系为呢个群组咧带嚟一个咧正面嘅省招牌作用啊！直情咧，我琴日睇到咧，即系有新闻咧报道呢一啲新闻呢个信息啊，呢个群组个消息嘅时候咧，佢哋用咗个标题就话唔怪得知咧，飞鸿咧喺世界上面都咁出名。 吓，佢哋 系一张好好， 应该系讲紧外佣嗰、那个宿舍群组啦。你讲紧系咪？ 嗱，本来我都以为系嘅，但系唔系。我今次真系想讲正面， 姐姐 我今次真系想 讲， 系咯，我今次真系想讲正面嘅、哦。因为咧，我哋呢几日咧就因为受住唔同外佣嘅即系感染咧就困扰啦。咁、我都系晏啲先讲啦，我哋嘅先甜后苦啊嘛。咁咧，我琴日咧喺边度见到咧？呢、這个新闻咧，佢系嗰啲 Twitter。咁跟住咧，佢就寫咗一句咧，佢就話：難怪啲人話咧，飛鴻，佢真係講飛鴻噶。佢話咧，世界知名嘅一張卡片，即係話咧，大家點解咁讚佢咧？就話哇，飛鴻姐姐咧好專業啦，好幫得手啦咁樣。你知唔知佢係楞住一單咩新聞，然後出咗呢個標題出嚟？ 佢救咗個小豬人， 係嗱係啦，類似咁樣嘅。係 咯， 嗱一講出嚟咧，你真係話喂，即係同呢單新聞有咩關係啊？就係同呢一個咧黎巴嫩大爆炸有關。嚇！嗱，係咪更加奇情啊？即係更加奇情。 你頭先一講飛鴻姐姐咧，我會即刻以為咧發生呢個新聞嘅地點會係香港咯。 係啦，嗱，但係原來佢喺世界各地都有請呢啲外佣噶嘛，同埋因為飛鴻姐姐佢識英文咧，佢真係喺世界各地，我哋以前都話新加坡又有啦，有啲仲喺美加都會有請佢哋啦咁樣。好啦，嗱，即係黎巴嫩都有嘅，咁但係發生咩事咧？嗱，即係。 好难估，想唔想试下估一估个剧情咧？黎巴嫩大爆炸，点解会得出嘅结论系啦？ 菲佣姐姐都喺嗰度做紧菲佣姐姐嘅， 冇错， 系即系佢做紧工嘅。咁佢一定系，哦，佢系咪影到嗰个画面啊？ 影到个画面， 我又估下先， 系啦， 估系咧，因为你 影到个画面嗰个人 系。 系死伤嘅人数都多嘛，真系一个惨剧嚟嘅。 系啊，呢个惨剧嚟嘅，系啊。 呢个菲佣姐姐咧，而家就决定咧，养咗本来系佢雇主嗰啲小朋友，当自己个仔咁样养佢。 唔系唔系，冇咁快，冇 咁 快，冇咁快嘅，系啦，未有去到嘅。 即系话可能 佢系一个 moment 影到一个 moment。跟住咧，大家真系咧，我见到喺嗰个推特度咧，系咁传咧，就话哇，呢个真系外佣嘅经典示范啊，真系好赞许佢啊！嗱，我开估系点样咧？ 佢系真系影到嘢， 影到佢系影住佢喺嗰个即系客厅度啦。佢哋都有装 CCTV 闭路电视啲嘢噶嘛，咁所以佢咪会影住咧嗰个佣工，同埋咧佢哋嗰个真系小主人啊，因为佢原来咧就系话嗰阵时个厅咧就得嗰个菲佣姐姐喺度啦，同埋一个应该几岁嘅即系靓妹仔咧，就喺嗰个厅度喺度玩紧啦，咁啊靠住窗边噶。咁嗰条片咧，开头咧就系佢哋两个仔喺度玩紧嘅啫，跟住咧就听到出边有啲声啦，好大声啦，然后咧就望住，见到菲佣姐姐咧就摆低咗，佢唔知扫稳地定吸尘嘅， 即刻唔做嘢啦。 佢就摆低咗啲，佢都唔知咩事，因为净系听到有声啦，因为佢落咗帘啊，佢仲要落咗帘咧，佢冇睇到出边，咁啊影住咧佢望住出边个窗嗰个方向，然后过多两三秒之后咧，直情系成个佢围绕个玻璃窗咧爆炸。嘣一声咧，直情你见到咧， 即系嗰啲挥波气功嗰啲气， 系啦，个气流咧就直情系即系打爆咗个玻璃啊嘛。嗱，得嗰一秒定两秒时间，嗰个菲佣姐姐竟然系第一时间系咩咧？ 护主 冲过去揽住嗰个小朋友，然后抱起佢咧，另转身走。咁呢张相呢一段片咧，咁咧佢哋 电影一样 系啦，佢 CCTV 拍出嚟噶嘛，咁佢最后摆翻上网之后咧，啲人个个都赞佢就话：你谂下。得个电光火石一秒，佢话你自己可能第一时间都会谂，喂，你梗系惊啦，梗系自己走先啦。佢竟然系扑埋去个窗口嗰边，揽住个小主人，然后拧转面先走。 哇，真系好机警啊！如果唔系咧，嗰啲玻璃、嗰啲窗、嗰啲玻璃可以整得好伤噶嘛。 唔系，即系佢唔止机警啊！啲人系睇得出咧，即系话。佢係真係有嗰、那個即係個心咧，因為你正常人咧，你梗係嗱啲人舉個例子係咩咧？咪話當你揸車咧，你係司機啦。如果大吉利是，你就嚟要撞嘅時候咧， 係、你會轉 你領左定領右？ 領右噶嘛？ 係啦，你正常你可能會領 右 啦， 因為你右邊啊嘛，我哋架 係啦，你就令到自己咧可能係第二邊先會撞噶嘛。咁但係你而家咧就等於呢個菲佣姐姐咧，佢逆其道而行咧，佢領左喎。佢将自己个身咧冲埋去个危险嘅地方咧救翻佢出嚟啊！ 咁就好想而知佢照顾嗰个小朋友嗰、那个即系嗰母性大发啦，应该 真系啊，系啊！ 佢个即时反应，佢个第一个反应，人哋话最真噶嘛，即系你食到热嘅嘢，你觉得哇辣口、啊，你会即刻缩一缩，呢、這、一个系好似一个生理反应咁样噶，你冇、你冇得遮冇得掩噶，但系即系呢一个就系佢嘅生理反应咯。第一样嘢系要保护住个小朋友先咯。 系啊，嗱，因为同一时间咧，其实你讲开。呢一單即係喺黎巴嫩嘅大爆炸咧，我見到今日有其他新聞出咧，有一個咧就係歌頌一個爸爸，就話咧哇呢個爸爸好偉大，因為點解咧又係咁樣咯？佢就話即係嗰個巨響啊震碎玻璃之後咧，佢話佢即刻就攬住個仔咧就抱佢入去咧就匿埋喺個台底度咧就避難咁樣，咁啲人就話哇！佢真係非常之有父愛，因為咧係將佢擺咗落去之後咧，其實佢就拉開個餐椅咧，將佢伏低啦，擺喺度啦，然後就保護佢啦咁樣。咁大家都好讚啦。咁但係你諗下，嗰、那個畢竟都係自己個仔啊，嗰個爸嚟噶嘛，係咪先？ 都係第一時間嘅奮不顧身嘅， 啊、所以我發覺咧， 姐姐真係 呢間新聞即係叫做咩咧？悲劇之中咧，哇幾偉大啊！大家見完之後咧，就第一時間好似望一望自己隔離個姐姐咧。哇！姐姐，即系请到你，可能系我福气嚟嘅咁样。 系，如果唔系真系个小朋友都冇埋啦，系咪先？叫 冇错， 个妈妈都未必有咁嘅机警。 系啊，睇到呢单新闻咧，其实唔单止呢位菲佣姐姐系咁好人啊，因为见到咧佢哋嗰个大爆炸嘅情况都真系好严重。 系啊，系啊。 所以咧，佢哋话政府咧原来仲未派到人啊去善后啊，但系当地咧已经有好多嘅年轻嘅义工啦，喺唔同嘅区域咧就自发性地攞起扫把咧就帮手扫街先。另外咧唔少人咧就无家可归啊嘛，就我屋企仲有位啊，你哋嚟住先啦咁样。即系呢啲嘅情况喺嗰边咧，即系都已经出现咗啦咁。 系啊。 即係第一以色列咧都第一時間話：，喂，我哋而家唔好講啲咩政唔政府啊、政唔政治啊嗰啲打唔打仗，我哋都揾派人咧嚟幫你手，因為實在太大呢件事，死傷人數真係好多。 咁啊，從頭先嗰單新聞咧，咁啊頭，所以佢咪出咗個標題啦，即係佢就話難怪佢話，即係佢覺得咧菲律賓傭工姐姐咧係世界知名啦。咁你都可以話咧，其實唔係去到咁災難嘅事件先見到喎。平時咧，我哋即係唔好淨係見到話喂有恐怖外佣。我哋成日都見到咧，可能係一啲係窩心外佣姐姐啦。 係啊，有啲姐姐咧，咪有時咧，有啲姐姐咧，因為佢經驗夠啊，同一啲咧新手嘅爸爸媽媽咧，可能有啲經驗唔夠嘅時候咧，佢分分鐘教翻佢，哇咁樣咧係會好啲咯，咁樣即係可能一個照顧方法。 但我驚呢單新聞咧，唔知出咗嚟之後咧，再加上我哋大力宣傳啦， 就會提升啊姐姐嗰個。 我驚下次咧，嗰啲僱主咪而家好中意面試噶嘛、哦？除咗問你咧，我個仔如果病咗，你會點處理之外咧，可能會加條。如果咧遇到危急的关头呢，请问你会怎样做？哇，跟住啲姐姐话：，哇，我而家要拍埋荷里活特技片先得、哦。不过即系嗰句咧，你个心出得好咧，对住佢咧，佢应该会对翻你好噶。 真系啊，将心比己啊嘛。 系啊，我哋希望咧，即系天下嘅姐姐咧，同埋雇主咧，都平安相处。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第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扩大社区检测计划范围，今日喺慈云山慈爱苑五栋大厦向居民派发咽喉拭子采样套装，并向每户派一盒嘅口罩。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场教导住户采样方法，各大厦地下的大堂亦都有电脑教导居民采集样本的方法。有本身是长期病患者的居民说，之前有去东九龙普通科诊所做深喉唾液测试，不清楚咽拭子抽样方法的准程度，但既然有免费检测，亦都来领取抽样套装。有爱人角的住户认为咽拭子抽样方式或者会为长者带来不便，特别是独居长者，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亦都有居民认为应该有医护人员在现场示范采样方法，而并非只是播片，担心自己的抽样方法是不是正确。香港分子病理检验中心主任黄利宝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一般人较容易提供深喉唾液样本，而咽喉拭子样本需要将塑胶干拭子伸入喉咙吊钟附近擦拭，担心市民难以擦拭正确位置。又提到采样过程会较为不舒服，包括会咳嗽等。他说咽拭子样本可以进行混样检测，大量增加每日的检测量，但担心如果由市民自行采集样本，未能够提供合乎标准的样本，检测效果有可能反而比深喉唾液样本更加差。他认为较理想是由专业的医护人员采集咽喉拭子样本。国家卫健委公布，内地在过去一日新增37宗新型肺炎确诊的病例，当中27宗属于本土病例，26宗来自新疆，1宗来自北京，另外有10宗属于境外输入病例，上海有7宗，辽宁、江苏和四川各有1宗。另外新增14宗无症状感染者，4宗属于境外输入。内地至今累计4634人确诊死亡，累计确诊84565人，79088人出院。路透社引述美国消息人士报道，美国计划向台湾出售至少4架大型先进无人侦察机，再配合地面站、配件、训练和支援等，总值6亿美元。未来不排除会出售更多的无人机。消息人士说，台湾在今年初向美方提出购买武装无人机的要求，美方上星期向台湾报价，有关军售必须获得美国国会议员批准，预料最快下个月会收到正式通知。据报美国国务院已经默许授权对台出售这款无人机，但未知美国官员是不是批准出口加挂武器的无人机。 一款海上捍卫者无人侦察机航程可以达到超过10,000公里，远超于台湾现役无人机队的300公里航程。美国而家只系向英国、意大利、澳洲、日本同埋南韩等嘅盟友出售呢一款无人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489点，跌443点，总成交金额507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41点，跌4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09点，跌253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芯国际29.9跌2.85，腾讯控股532.5跌23.5，新上市的泰格医药是报115.2，美团点评215.6跌5.2，阿里巴巴250.2跌6.8，中国铁塔1.48跌2仙，融创中国36.35升1.4，小米集团15.42跌5毫，长实集团40.55系跌4蚊，港交所377.2跌7.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8，瑞士法郎0.912，加元1.334，人民币6.968，英镑对美元1.312，欧元对美元1.185，澳元对美元0.722，新西兰元对美元0.668。日经平均指数报22,273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9,110蚊，升2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5.49美元，卖出2,066.5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咧而家龙尾就去到油泥村。路面方面，喺九龙油麻地海泓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富荣花园一带挤塞。另外，龙翔道去观塘方向就车多少少。封路方面，喺港岛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啦，快线需要暂时封闭。咁揸车嘅朋友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顺利村道公园仔秀茂坪、彩虹道、着陆街去旺角、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朗平路朗天路方向元朗、车公庙路田心村方向显径。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今日嘅我， 昨日嘅我， 今日嘅香港， 昨日嘅香港，同昨 日 嘅 我 哋 又有咩转变呢？ 的足迹竟已消退。沿路风景可有变吗？ 电视节目《铿锵说》，重量级嘉宾细说往事，对比昔日《铿锵集》珍贵片段，见证时代转变。今晚8点，港台电视31。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 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喂 ，Money， 曾志豪、 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火势今朝咁开心，讲到今天咧，去到而家吓十点， 佢哋仲问紧啊，张相喺边度比啊？ 十点三十九分嘅时候，我哋都未讲个天气，三十一度气温，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热到一个 爱情， 热到一个咩点咧？热到一个人无无聊聊。啊，早咗少少翻嚟咧，就喺度影啲影路吓，仲喺度造谣生事。佢系边个？佢咪就系啊！哎呀，佢好麻烦。佢今朝佢影完张相之后，仲话：喂，你听我部相机几，即系佢部手机个相机影得几靓几清咁样。佢系边个？佢系曾志豪啊！ 你明明我都是为广大听众咧，喺呢一个紧张嘅局势里边找寻一种舒缓嘅空间咋？ 开我麦， 我听到啊。 咁好啦，咁我咪即系话，哎，我特登啊，俾画面啊，大家去捕捉一下，睇下你几时捉到我。 因为你知唔知啊？ 我制造呢个机会俾你。 我咁啱听到烽烟节目咧，就有访问，应该系一啲情绪学家类似嗰啲咧，就话点样舒缓大家情绪啦。 系要啊。 嗰个情绪学家讲嘅嘢咧，讲咗一半，佢自己都收埋咗。点解咧？佢话咁啊，呢个时候大家系辛苦啲噶啦，咪睇少啲资讯咯，有咩搵朋友倾啊？系搵唔到朋友倾喎，而家。 系， 咁我哋咪做住你朋友咯，牺牲住桂花田张相，等大家高兴一下先啦吓。系啊，而家香港真系变化太大啦，我先都见到 inbox 有啲听众咧，可能会话，即系就算你哋嘅行业咧都变化好大啊，咁样，咁我哋冇办法啦，我哋唯有咧，迎接呢一种变化咧，就开开心心咧就过每一天啦，尽量啦吓。咁我今日都想俾一个变化你。酒店业嘅变化，头先咧我喺咪后咧同阿田咧喺度讲紧呢一啲优惠嘅时候咧，真系大家眼都眨晒啊！嗱，呢个咩酒店嘅套餐咧，劲啊！呢间咧应该就系、是、我睇清楚先啊，话都劲嘢嚟噶，咩 Carlton 嗰间啊吓，佢咧就推出咗一个咧住宿套餐，你咪又系推出过咧，同人住有咩咁特别咧？今次唔系同人住，系人同猫狗一齐住嗱。宠物住宿套餐系咪少听啲咧？佢就话啦，而家咧佢哋推出一个咧，宠爱之旅啊，就话咧就价钱咧就大概3999元起，就话咧你可以带最多两只宠物咧入住佢哋嘅豪华维景海景维港海景客房啦，各式各样唔同嘅客房啦，咁咪会提供啲咩俾你咧？又有猫狗嘅床垫啊，食嘢啊，饮水啊，有呢个宠物嘅小食包啊，尿垫、猫砂，总之咩都有啦，亦都有啲公仔啦，等你哋可以玩啦。咁啊，甚至乎咧又话啊，你可以咧订佢哋唔同嘅即系餐嗰啲野餐篮啊，因为咧就方便咧，你可以去附近嘅地方度咧可以散步。咁啊，你又可以带埋个野餐篮咧一齐去食嘢，你话几开心咧？咁啊，甚至乎咧就即系当然系就为猫狗咧就特设一啲即系所谓嘅餐单啦咁样。咁你完全都明白点解要咁做嘅，因为而家疫情之下咧，酒店就真系咧即系大凋零啊。咁啊，游客又唔嚟，咁啊，你会要吸引本地人嚟住嘅话咧，佢话原来咧本地人想住咧，如果佢屋企有宠物嘅话咧，就唔舍得噶嘛。咁点算咧？你冇理由自己两公婆订低啲仔女喺屋企噶嘛。咁佢就谂咗用呢一个方法出嚟。嗱，我系赞成噶，因为咧，即系你绝路逢生都要做啊嘛。不过咧，我就贪心啲。其实我希望咧，因为唔系每一间香港的酒店咧都俾宠物住宿噶嘛。我谂大家都明噶啦。平时咧，如果你想带猫狗咧去住嘅话咧，你系即系我谂你摸门钉嘅机会系大好多噶。嗰阵时咧，即系我有一轮咪试过屋企要装修啦。咁嗰阵时都想带乖仔咧一齐出去住咧。你就發現哇，其實好難嘅，冇乜酒店咧歡迎你帶只寵物過嚟，就算有咧，加好多錢，即係貴到咧，你覺得你頂唔到嘅。咁所以咧，即係我覺得嚇，如果今次喺疫情之下咧，佢哋就願意放寬咗俾一啲寵物入去住宿。咁我希望咧多啲酒店，就算我哋以後咧即係康復翻啦，真係康復香港啦。咁我哋可唔可以都等我哋嘅寵物咧，唔好即刻收緊翻佢哋嘅入住資格咧？嗱。 既然呢而家你俾得啲猫狗入去酒店，原来都冇问题㗎喎，原来呢都唔会话太影响呢，即係可能环境卫生嗱，即係嗰啲酒店自己试完之后发觉都 OK 嘅话呢，可唔可以呢其他酒店喺平时嘅环境之中呢都有啲宠物友善嘅政策可以多啲呢？我甚至乎再推而广之呢，你话有啲餐厅呢当好返之后呢，你话如果呢真係可以多啲开放，会唔会都可以俾猫狗呢一齐入去呢？喂，而家啲主人其实可能佢都喺度諗緊，哎呀，即係得返宠物系佢好朋友呢，如果而家大家可以开放多啲，接受多啲嘅话呢，咁我諗我哋当成个香港好返之后呢，其实我哋会变得更加美好㗎。我哋点样可以喺疫情之中呢搵到呢一个正面嘅曙光呢？即係等于可能好多即係的士大佬呢喺呢一个困境里面呢，可能佢自己都会话啊，我做个车厢清洁做得好啲，对啲客人呢又再礼貌啲。好啊，康复之后我哋 keep 住好唔好，我哋康复之后呢所有环境呢係要变得更加美好㗎。哇，呢个酒店带埋宠物嚟住嘅套餐望到都觉得吸引啊。剛才跟他一讲开这个酒店套餐呢，真是眼都眨不到啊。因为我还话了给他听呢，有些酒店呢推出呢零房价优惠。哇，你知不知道这个师奶仔几犀利，他第一时间可以推演到呢，就是他零房价是不是用这个方法呢来收回那个平衡钱出来呢，劲啊，真的这个优惠呢应该有机会跟大家再强力推介一下。估不到讲到酒店优惠他这么熟行，你会不会想有这个二人入住的优惠呢？反正你现在都哈哈哈！造谣生事 2.0 桂花田， 看你讲得几耐，等讲到一点钟，听讲到发展成点？ 你想发展成点啊？ 我睇你讲到发展成点啊？ 发展到咪一点咯？冇啊，冇成点啊？发展到成一点咯？ 近呢几年呢呃钱嘅骗案呢真係不停咁发生啊，咁呢手法呢新旧都有啊，但係好无奈呢，不论新或者几新或者几旧呢，都有人中伏嘅，有人被呃嘅。老人家驚啊，担心啊，唔知啊，就话啫，有啲中年嘅 uncle auntie 呢其实都一样俾人呃钱嘅。哎呀，赚钱好鬼辛苦㗎嘛，自己嘅食都唔悭住食，买又悭住买，何解呀，即係咁将啲辛苦钱双手送俾一啲冇用嘅人呢，岂有此理嘅，真係。嗱，呢排呢收到几间银行呢好窝心啊，即係传呢个信息，传电邮嘅信息啊俾我啦。就话提醒客户，而家有好多人由家好多人呢就走出嚟呃呃骗骗啊。咁佢会透过呢假嘅网站啊，钓鱼邮件啦，假来电啦，同呢个唔同嘅呃人手法啦，咁令到市民咧啊将自己嘅个人资料俾晒佢哋，咁啊其实喺咧银行啊，其实系银唔系，尤其系啊，应该咁讲，尤其系银行卡嘅密码，其中咧有一间银行咧，佢特登用啲红色嘅字体咧提醒个客户啊，佢哋嘅银行职员咧系唔会咧用任何嘅途径。咩叫任何途径呢？例如电邮啦、电话啦、短信啦、WhatsApp 信息呢，又或者亲身问你攞你嘅银行户口嘅编码啦、户口号码啦、身份证号码、地址啊、电话啦、信用卡资料啦同埋密码嘅。咁啊，同时呢亦都唔会叫客人呢以电邮回复你嘅所有头先所讲嘅个人资料。咁啊，银行亦都提醒呢喺收到任何嘅电邮啊同埋回复之前，即系你谂住啊，佢问我嘢，我咪答佢咯，咁就应该确认电邮嘅真伪，系咪真噶呢个电邮咁？如果咧收到电话咧，即系话系银行打电话嚟问你嘢嘅话，更加要确认打电话嚟嘅人嘅身份。嗱，如果咧有转数快嘅户口嗰啲朋友啊，嗱你又系啦，千祈唔好轻易相信哇啊有人转错数俾你，转错啲钱俾你，就叫你不如你过返你嗰啲钱俾我啦，咁样就私下解决。佢话有啲乜嘢出错都好，都要经银行处理同埋网上理财去核实究竟系咪有呢件事发生。咁另外呢电邮呢嘅附件啊，即係会 attach 一啲新聞㗎嘛。咁唔係一啲文件。咁譬如见到附件呢，见到有呢个 .exe 啊 ,.vbs,.bin,.pif 或者 .bat 呢，冇乜必要都唔好打开啊，因为呢可能係一啲叫做嗰啲叫做 盜用咗你資料嗰啲黑客嗰啲軟件嚟嘅。咁啊，佢話更加重要就係呢幾個月咧，政府有幾個紓困嘅措施嘅計劃派錢啦。佢話有好多嗰啲咁嘅人啦，就趁住呢啲時間咧，呢啲咁嘅計劃就問你啦。啊，你申請到未啊？啊，仲未啊？如果未搞好咧，其實我哋可以幫你咧就追討嘅。咁啊，睇下你將你啲個人資料、銀行户口咧啊俾曬佢，佢就會幫你去追問。嗱，記住，力不到不為財。如果有你等好耐都仲未等到嗰一万蚊嗰啲朋友咧，唔使心急，唔使人哋帮你嘅，政府讲紧按时序咁去派俾你嘅。至于嗰啲保就业啊等等其他嗰啲纾困嘅计划咧，记得自己嘅钱自己处理，千祈唔好假手于人啊！就算有人帮你咧，唔该，即系你揾人帮咧，都揾屋企人帮。啲钱赚就好辛苦噶，唔好将啲个人资料立乱俾人啦。 停学，增值好快乐。 早晨，早晨啊！ 早晨， 早晨，细眼仔，早晨，肥妹仔， 早晨，细弯茄，细眼仔， 早晨啊，细弯茄，早晨啊，肥妹仔，早晨。 我哋今日咧讲呢一个咧体育堂啦，咁咧我想出一条题目考下你哋啊，咁你知唔知道咧有边一样咧呢一个职业运动比赛咧，佢系可以成日俾人打交嘅？ 拳击。 你哋两个都好识得玩呢个足字室技巧啊！咁佢本身系打交，就梗系揾佢打交啦，唔该晒。 系啦， 系啦， 冇答错啊，而家你话我错噶。 啱，我哋 错啊！我意思系话咧，佢本身咧唔系打交咧，但系佢系喺个运动过程里边，佢会打交，但系系会俾佢打噶。 嗰啲榄球嗰啲啊， 我啱想讲 噶，住已经好似打交 啊，嗰啲好似啫嘛。 佢系容许俾你咧，即系譬如打， 容许打交系咁难谂嘅咩？呢四个字啫。 我意思谂下，俾人运动可以啊，我哋识唔识噶？ 识噶， 我哋识噶。 譬如咧，如果你睇， 但起码打羽毛球， 打麻雀唔会打交噶， 会噶，会反台噶， 系啊， 系咪啊？细眼仔， 系啦。 但我譬如我哋平时认识嗰啲好普通嗰啲叫做 篮球啊、足球啊， 嗰啲都 唔得噶，一打交就会俾人拉开啦，就罚红牌噶啦嘛。 啊，双拍 谂唔到喎， 双拍本身系打交噶嘛， 我都系。 系啊，因为我觉得运动咧都系主张咧系要嗰啲咩好公平啊、好健康啊，点会俾人打交？ 真系有咁好啦， 我其实我知啊，我自己唔 咁我话俾你听先啦。呢个咧系我哋电台有个同事，佢好中意嗰个运动噶，阿梁学希啊 ，Vincent 啊。 冰上曲棍球， 冇错啦 ，ice hockey 啊， 系啊，我记得呢个新闻噶， 系啊， 之前咧咪话咧有个球员俾人打到咧流破头破血流啊， 成日都有噶， 啲鱼都有个 系啦嗱，咁咧我哋咧我哋啲小朋友咧，如果睇呢一个咧冰上曲棍球运动嘅时候咧，你可能睇到一半咧，你隔篱嘅爸爸妈妈可能会遮住你只眼嘅，系啦，因为突然间咧你就会见到佢哋打交啦，咁但系我就系想介绍俾你听啦，你知唔知佢哋打交咧系有规矩同埋仪式噶？ 啊！即系点啊？即系要首先向三个角落头拜一拜，先可以打人。 佢哋冇角落头。 嗱，譬如咧，你嗰啲 我谂个龙门先。 系啊，譬如你见到啲足球运动员打交咧，咁佢哋咧一嬲咧，两个就喐手咧，佢就唔会谂咁多噶啦嘛。 啲球员喐佢哋想打交嘅时候， 吐口水啊嘛， 唔系啊，挺起个胸膛撞下大家对方嘅心口先。 总之咧，你身上面着住咩衫，你打交嘅时候咧，你都系着住嗰件衫嚟打交嘅啫，系咪？ 系啊。 但系咧，冰上曲棍球咧，你留意一下咧，嗱，佢哋平时嘅装备咧就有头盔啦，佢哋有手套啦，同埋佢哋咧又会攞住嗰支咧即系球棍噶嘛，系咪？ 球个球棍，系啦，件衫好大个膊头。 冇错啦，但系咧你留意一下，原来佢哋一打交咧，佢哋会点咧？佢哋会自己除低噶，即系譬如话咧，话岂有此理！你个肥妹仔，我睇你唔过眼啊，咁样，咁你以为就打交啦？但系佢哋唔系噶，好，你等等先啊，除咗个头盔先。喂，你咁慢噶，喂，等下我未除完个手套啊，好啦，除埋手套。喂，你碌棍仲拎住，对唔住，等埋先 ，OK 啦嘛，先打。 哦，吓，咁啊， 去到咁样嗰啲球证啊，其他嗰啲球员仲唔阻止佢？ 好啦， 容许佢 啦，冇错啦。而佢哋啲球证会系点样嘅咧？佢哋嗰几个球证咧就会咧喺 佢之前变身咧做呢个拳击手咁样。好啦，按住乜嚟咁啊？叮叮， 佢争在未有呢个动作。佢话咧啲球证咧系会围住咧呢啲冰上曲棍球员咧，就喺度望住佢哋。 发生啦， 系啦，喺度打啦，打啦，打啦。咁佢哋嘅职责系做咩咧？就系制止其他人参赛啦。即系你净系可以单，冇错啦，净系可以单挑， 咁都赞佢啊！ 系啊，好公平噶，净系可以单挑啦。其他人唔准过嚟围殴啦。 有冇讲话可以打几耐噶？ 哦，唔会打好耐嘅咋，因为咧，由于咧，大家都系着住嗰啲刀片鞋咧，其实打两下咧，你个平衡咧，点都系会咧跣低咗嘅。咁咧，佢哋通常咧一跣低咗咧， game over。就会咧压住大家啦，就话好啦，停啦，停啦，停啦咁样。 啊，搞咁多嘢都系打两下啫，嗰啲包花生都未搣个袋。 唔系噶，佢话 有时佢企得好稳噶。 系啊，嗱，佢而家咧被誉为咧系北美四大联赛里边咧，即系话篮球啦、棒球啦，同埋美式足球啦，加埋冰上曲棍球咧，佢话系唯一一个容许咧合法打交嘅。 咁我想问啦，有冇得针对性？我系专系恰到细眼仔，佢细粒啊咁样。 嗱，又唔得噶，我见过咧，佢有个 有原因嘅。 佢有个讲法咧，就系话如果你真系要打交咧，佢话要揾翻同位置嘅人打交噶。守门员对 后卫就对后卫。 系啊，嗱，不过這個呢个咧，我呢个收音剧咧，我又未玩过，我唔够胆百分百肯定。我见过有啲规则系咁样写嘅，但系佢话点解会容许佢哋打交咧？个原因咧，其中一个就系话。好难咧拉住佢，因为咧大家都喺度跣紧脚咧。佢话与其拉佢自己受伤咧，不如俾佢自己打到跌低咗，同埋又可以增加个刺激性。 咁咪睇一场赛事睇好耐咯， 好开心噶！佢哋话呢啲观众就系期待呢一幕噶，所以呢个咧就系真系独有嘅运动文化打交啦。 冇业务，包括 TikTok、印度同欧洲。不过字节跳动表示，有关消息并唔属实。根据路透社报道，微软系喺度同字节跳动嘅协商中，冇提出收购整个 TikTok， 只系涉及收购 TikTok 喺美国、加拿大、澳洲同埋新西兰嘅业务。欧洲联盟计划拨款3000多万欧元紧急向黎巴嫩提供援助，处理港口大爆炸的善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贝鲁特行程之前表示，有需要就爆炸原因进行国际调查，促请黎巴嫩政府深度改革，建立新政治秩序。他又说会直接将支援款项交给救援团体，因此要对当地中央银行盘点，否则黎巴嫩不会再有进口物资，到时会缺乏食物和燃料。马克龙到访期间，大批贝鲁特市民向他表达对黎巴嫩政府的不满，指责高层存在贪污，对妥善处理大批化学品长期疏忽。另外，黎巴嫩军方调查人员向18名贝鲁特港口员工问话，估计至少16人仍然被扣留。大爆炸导致的死亡人数增至137人，5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嚟大致晴朗的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539点，跌393点，总成交金额649.8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355点，跌3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673点，跌1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35.5元，跌20元；中芯国际30.3元，跌2.45元。新上市嘅泰格医药系报115.4元，美团点评217.2元，跌4元；阿里巴巴251.4元，跌5.6元；中国铁塔1.49元，跌1仙；融创中国36.5元，升1.5毫半；小米集团15.5元，跌4.2元；长实集团40.8元，跌3.75毫半；港交所379元，跌6元。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65，瑞士法郎8.496，澳元5.593，加元5.809，新西兰元5.177，欧元9.177。每百日元对港元7.34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7。日经平均指数报22,273点，跌144点。港金现价报19,110元，升2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9.26美元，卖出2,070.3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近住新田围村咧有交通意外，咁而家挤塞，龙尾就去到博康村嘅。咁重复一次位置咧，就系狮子山隧道公路去九龙方向啦，近住新田围村有交通意外啊，咁而家挤塞啊，而家龙尾就排到去博康村，经过朋友记得小心啦。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去到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去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而家车龙排到去游丽村。提提大家，中封路措施喺港岛筲箕湾道有水管紧急维修，西行去湾仔近住成安街快线系仍然封闭嘅，驾驶人士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受影响嘅巴士路线亦都需要改道行驶。最后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顺利村途公园仔秀茂坪、彩虹道近住着陆街方向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元朗公路桃园围落斜方向屯门、元朗公路博爱之路方向屯门、朗平路朗天路方向元朗、车公庙路车公庙方向马鞍山、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学界超声道主持 Miss V 钟杰良， 大家好，我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系啱啱毕业的学生范彦章。每一年中文大学亦都唔例外啦，会派出一队学生参与国际仲裁模拟法庭比赛嘅。咁虽然今年咧有疫情嘅关系，所以比赛需要网上进行，但系咧我哋嘅队伍就冇放弃过啦，更加赢得中大历嚟第二次嘅总冠军添。 逢星期六晚上九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学界超声道。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的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计划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咁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啲啦。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啲先。 由我识佢开始，佢嘅目标只有一个。 消灭半个宇宙的忧愁和悲伤， 如果他可以集齐这三把声音， 再拍一拍手指就可以完成。 讲多次，他叫什么名？ 丰收 快活人。 喂 Fanny， 曾志豪、黄耀祖， 丰收快活人。 好有爱嘅啫， 我同阿天嘅对话越嚟越冇养分啊！ 好有爱嘅啫，我好难做呢个节目。 唉，佢问我呢个问题，我都唔知点答、啊。 你拍档即系去到呢个地步， 佢好关心我啊！ 你明唔明啊？ 我系 个识咗嘢开咗，跟住我仲要揾你嘅电话，你明唔明啊？实记得你电话。 我就听到我女拍档一拎一个电话就问佢男拍档：你去咗做大事啊？哇！我即刻等唔住，即刻话开麦啦，喂，唔好讲咁多我惊佢答你啊，啱。 你阿摩尼都废你啊，叫你开麦啊？ 呢啲叫做咩？人唔笑狗都废啦，系咪先？真系嗱，31度气温啊，相对湿度77%，酷热天气警告咧就现正生效嘅。嗱、 啊， 有个小更正先嘅，头先我讲咧咪话贝鲁特喺黎巴嫩嗰度啊，咪话咧嗰个飞熊咧，跟住有听众更正我，佢话喂唔系飞熊嚟嘅，佢话嗰个咧系非洲嚟嘅，系啦，因为琴日我睇嗰个推特嘅时候咧，真系有人写咗飞熊咧，搞错咗，系非洲籍嘅。 啊 咁啊，可能佢都系一个非洲籍嘅佣工，咁所以叫都系叫菲佣。 简称菲佣，但唔啱嘅，我咁样讲系唔啱嘅，更正，多谢多谢，系啦系啦。 非洲籍嘅人士。 咁啊，亦都欢迎大家可以点唱留言啦。我亦都摆咗呢一个咧桂花田草戏压力闪卡集气区。唔系我未挤上，我开咗集气区啫。系啦， 我见到，我见到， 系啦，系啦。 我想问我哋使唔使做翻个保护证人区嗰啲咧？ 有啊有啊，我打咗格仔啦。 哎呀，即系你准备好张， 我准备咗啦，系啦，我打咗格仔噶啦。 咁头先话 delete 咗张相，叫我俾翻佢，我梗系上咗傻啦。 系啊，原来我仲 keep 低咗喺度。OK， 谂下第， 唔使担心，我有原装正版喺嗰度。 你点会有原装正版啊？我影噶嘛。 咁又系，咁又系。 啱啊，闹交 我 哋。 系咯系咯，好啊好啊，嗱好啦，继续啦，留意我哋啦吓。 Okay. 电话号码18723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啦。网上留言咧，无人欢迎我哋点唱。fax 号码233-96453都可以嘅。 头先咧，阿豪仔咧风头火势嗰阵时，咪介绍咗一啲酒店嘅。 我哋中意有睇系嘛？咪有听 有睇啊！ 咪有听有睇， 有听有睇，仲想去住，但其实当然个心都仲惊紧啦。即系前阵子咧，我未有即系就去酒店有住过嘅，当振兴香港消费又好，各样嘢都好啦。但系当呢个第三波疫情咧，哇，冚冚声咁嚟嘅时候，其实都惊噶嘛。 喂，唔紧要，你同阿曾志豪对话，佢好多嘢都反驳你咧，跟住令到你啦，啊系都 OK 哦，系我尝试说服你啊， 系啊系啊。 惊咩啫？你咪当住嗰啲啊，不过都系唔好啦。我同你阿田嘅私人对话咧，负责任都系对佢负责任啫嘛。我一间一开咪咁样讲，啲人就话：喂，你唔好害人喎！我收埋收埋，都系唔好讲嘅真系啊。 唔系，但我见到我自己咧，本身我都喺度犹豫啦。哇，佢做紧咁大嘅优惠，攞唔攞出嚟讲咧？但系因为我见到有一个界别嘅朋友，我自己真系有朋友，佢好烦恼啊！佢就话佢哋拍紧拖。但又唔係同居， 係 屋企即係話佢話，其實我哋兩個根本冇機會而家可以見到面嘅，係、話大家平時咧，可能嗱，首先你出街覺得危險啦，你冇得一齊出去食晚飯啦，佢哋分別地嘅屋企咧，其實未必可以容許佢哋兩個可以悄悄話拍下拖咁樣。我朋友同我講話，我已經唔知幾耐冇見過我女朋友除咗口罩嗰個樣。 哦，哇！嚇親我真 係，嚇 親我真 係。口罩咧， 咩啊？餐廳都得㗎嘛，而家。 唔係咯，食嘢嗰時都除 咪得咯， 係咯，食嘢就除口罩咯。 哎呀， 佢哋即係冇得食晚市啊嘛，而家 食午市咯。 佢哋 lunch time 佢哋即係工作嘅區域係唔近嘅，咁所以佢話咧，即係話其實要見面真係好難啊。所以咧，我就見到呢度呢啲咁大呢啲酒店嘅優惠嘅時候，當然有一定嘅危險性，大家要小心啦。但你見到咧，哇！真係步入嗰個唔單止係去到北極圈啊，佢哋凍到個地步。因為我見到佢哋今次嗰個減價咧，同我上一次去，即係喺第二波疫情完結咗之後咧，今次比上次係再平咗好多啊！我想 嗱，不如我俾一個勁嘅你睇下。頭先我同阿田講咧，我話嗱，手機咧，我哋以前就試過咧有零機價啦。咁你知嗰陣時我玩法點樣嘅咧？零機價即係話啊。你可能 簽合約， 咁可能就每個月咧嗰啲月費就褪翻俾你啊嘛。哇！我頭先見到有一間酒店咧零房價咯。 零房價。 我都有見到呢一 間。係啊，咁阿田好快，佢真係即刻咧推論到就係佢點樣賺錢咧，就係 要食咯， 食咯， 係咯。 佢又真係將你全數嘅房價咧就變成係飲食嘅消費咧，就可以譬如話嗰間房價1700舉例啦，佢話你唔使俾啦。不过你要 食足千七蚊， 食足千七蚊冇问题，系啦。于是乎你就即系等于是但虾一样咯，好似个感觉。 哦，其实系噶，我琴日咧先同一个朋友喺度讲啦，咁我个姐姐话：哎呀，呢、這个礼拜六日咧又即系佢会去啦。见到我之前就去咗尖沙咀嗰个酒店嘅时候咧，佢话：哎，我今次去另一间四个季节嘅咁样，跟住咧佢话咧二一百零，一晚啫，系啦，一晚。咁但系咧，讲紧包足三餐咯。 哇，包足三餐， 系啊。 我想问系咪抵噶？其实咧，用呢个方向咧， 喂，你谂下， 我想讲系抵， 系咪抵啊？ 佢平时租一晚房都唔止啦，呢、這个价钱。 其实佢去譬如呢啲真系五星级、六星级酒店，你两个人食一个晚饭嘅话咧、其实你预真系要过千蚊一个人落楼，或者1000蚊落楼咁样啦，起码呢个数啊。 食个饭要过千蚊噶？ 哇，你五六星级酒店、 系嘛？ 头先你 啊，你嗰間都 三餐喎，而家包你 係啊，三餐，因為佢因為即係限聚令啦，咁跟住你啊六點之後又唔可以係堂食啊嘛，咁所以咧佢全部都係 room service 嚟㗎， 係。但我想講咧，做緊包三餐嘅唔單止阿片頭先講嘅嗰一間，我就係見到而家咧喺中環區咧，起碼有三間五星級、六星級同阿片嗰、那個頭先講 嗰個級數 係啦，都係做緊呢一樣嘢。房價咧就比佢哋嘅原價係三折，再包你三餐。我見到有一間咧喺灣仔區近會展嘅，都係五星級嚟㗎啦。佢即係我即刻喺度，我係即刻心動嘅，因為第一樣嘢咧就係佢係包飲下午茶香檳任飲啊！ 哇，玩曬你啦，係咯， 係咯，你好中意飲啦， 佢肯定蝕硬啊！ 佢係包三餐之餘，再包任飲香檳喎、啊。其實我淨係同隔離嗰個任飲香檳嘅話，已經打和啦條數，打和咁樣。 即係你已經係唔使食， 係啊， 係啊。你諗下，你去到即係酒店飲一支香檳嘅話咧，應該起碼都要1000蚊一支噶啦。一人一支嘅話，嗰度都2000啦，係咪先？咁仲有其他嗰三餐喎，係咪先？即係你睇到呢度時候真 係， 哇！嗰、那、只、個、魔鬼係會走咗出嚟㗎。 嗱，咁當然你頭先就阿田最驚咧，就話喂嗰度。即系安唔安全咯？ 系啊， 系啊，嗱、這個 真 系 要担心。 呢个就我纯粹即系当我自己喺度分享咧，我就话：咁你如果你匿埋喺酒店度，唔好出去，你就当咧自己隔离咗喺个室内嘅，咁会唔会已经系？冇咁大風險啦。 其實我想話咧，你住嗰而家住嘅酒店咧，已經係冇得走出去噶啦，除非你落街啦，係叫做 咩叫冇得走出去啊？ 因為嗰啲 SPA 啊、嗰啲健身啊、泳池唔開噶嘛。 唔係，但你可以喺條走廊度行噶嘛。 只係可以咁。 你可以落 lobby 噶嘛。如果你覺得嗰條走廊係值得你咁樣去行 嘅，但係我就話咧，如果你真係好驚咧，你必要時啊，你咪當自己好似去咗人哋外國咧，要住隔離酒店啊嘛。我都話我 friend 佢啱啱去台灣咧，佢咪混咗酒店度咧。我话你 系 咪连落楼下都唔得？佢话落咩楼下啫，房门都唔出得。咁、 哦、 因为要系隔离感染嗰啲啊嘛，即系要观察你14日啊嘛。咁我系咁谂嘅。如果你真系好想住酒店喺香港，咁、你如果你真系好惊嘅话，会唔会其中一种方法就系、是、你咪当自己喺度自我隔离咯？入咗酒店之后咧。就唔出喎，你房門都唔出喎，淨係匿喺裏邊啫。 跟住就要有 room service， 喂，仲 要,、要享受埋你人生好少有得借 呢 個 room service。 即係如果用呢個方向嘅嗱，我唔係醫學專家，我唔敢同你講百分百安全啦，因為出咗事邊度負責啫。但相對起嚟，係咪已經冇咁大風險咧？聽落好似咁樣。 嗱，係嘅，因為咧，譬如你話，如果你本身咧，你話我諗住去游水睇太陽啲阿祖嗰啲咁樣嘅話 你早幾個月想做啊，係啦。 你而家你都冇得咧，人哋酒店個泳池人哋都 close 啦， 冇錯， 你都冇得去呢啲地方咁樣，所以我覺得都真係，如果你咁樣諗嘅話，好似我朋友講，喂，好耐冇兩個人有機會見到面咯，其實呢啲都可能係一個即係過一個週末嘅可能性嚟嘅，但係大家個風險就自己計算翻啦咁樣咯。 每天都有快乐的 rhymes that might break your back and make your headlights. While I'm sexy, you will respect me when you see what I've got for thee. Now I flip those clothes and off me goes ride. Feel on my thighs, foot on your thighs. Feel like the prize that I describe, satisfied like you. 要求不高，只要眼神能跟你好，全世界你我都知道。要让自己不枯燥，我们需要更多味道。 Gotta make your body move, it's party time. Making it 会更好。Sugar in the mamale. Yo, rock it to the rhythm while I bust your rhyme. Oh, yeah, I eat all. Sugar in the mamale. 每天都有快乐的空间，每天都有快乐再出现。 电话号码1872388啦，欢迎你打嚟点唱啊！如果有兴趣嘅话咧，开网上留言啊，有阿天闪卡咧就系嘈 like 区嘅。 我想讲咧，我有留意到每个大家听众们嘅留言啊， 系点 咧？佢哋嗰种剥花生嗰种嘅感觉好浓啊！例如系话唔好打格仔啊吓，我好想睇啊！系啦，有啲就话咧，虽然咧呢啲真系煽风点火系唔啱嘅，不过我中意啊，我 like 个 post 啊吓。 系啊， 我话洗定眼啦，好期待啦，鬼马啦！ 系啊，又接不接受打格仔？ 冇乜嘢俾你睇啊，系佢哋嘅吹水能力系好强劲嘅，所以咧一睇就睇，都系咁啫。 系啊系啊，冇错冇错，都系咁啫嘛。 冇期望太高啊！ 系啊系啊，我都觉得系啊系啊系啊，系咯。 以退为进， 我都觉得冇乜特别，冇乜特别。系啦系啦，好啦，嚟啦嚟啦。 嘅啱啱咧睇咗一个新闻咧，就系讲紧咧就话啊，有一个汽车广告，欧洲汽车。咁咧就系话呢个广告咧，佢行出嚟嘅时候，即系 post 出嚟嘅时候咧，话哇，有冇搞错啊？点解会咁噶咁？咁其实咧就系讲紧一架车，有一个红色嘅跑车，佢新出嘅车咧，喺佢嘅车头咧有个我谂佢系应该三四岁小朋友，一个女孩子嚟， 三岁两三岁啫，应该 有个动作就喺度食紧香蕉，咁啊跟住咧。就咁一个广告， 佢做咩？你想扮个小女孩啊？佢反而企咗起身，我吓死我真系。 就系咁啫，好简单。 佢挨住架红色车咯，车头咯，跟住咧做咩事？ 咁佢食即系食紧个生果，就系食紧香蕉啫。咁样系啦。咁你觉得可以出现咩画面咧？ 出现咩画面？ 我黑风冇声。 哦，出现咩画面？咪就 系 佢 呢个画面有喺度，出现啲乜嘢嘅 争论？ 讨论系啊。 哦，争论系咪话点解你要搵个小朋友喺佢面前食香蕉？点解你 喺架车面？ 系啊，呢个竟然系一个 车面前，喎喺个车头，即系佢挡住咗个车头，然后佢喺度食香蕉，即系个小女孩嚟噶，系咪嗰个？ 三岁到啦，例如 系四岁到，我谂。 咁唔会连呢个都会有嗰啲暗示啊嘛？即系俾人批评佢话，你叫个女仔食香蕉，小女孩。 真系咧，你真系嗰啲人嚟噶。 即系我都系纯真指数好高咯。 佢唔系啊，佢啲人咧 就系谂呢样嘢啊。 竟然系话咧呢个细蚊女咧，佢哇！你做咩揾个细蚊女出嚟整呢啲咁样有性暗示？ 黐线 噶真 系， 真系黐线噶，我觉得啲人咧为话而话，为讲而讲，为写而写。 我想话咧，即系佢系咪其实想话俾大家听，香蕉咧净系男人先食得嘅？ 如果女人食香蕉咧，就唔系食生果啦，就系有性暗示啦。 好离谱得紧要啊！咁但系咧， 大件事。 但系系受理咯，嗰个 佢接受咗啊？ 嗰间公司系话 道歉啊， 道歉啊，唔好意思、啊。 咁啊，换咗佢咯，换男孩咯。 唔系，其实除咗呢一个之外咧，佢哋仲有一样嘢咧，都俾人投诉嘅啦。 系咩咧？ 真系受理咗，佢就系话。一个小妹妹，无论佢食住蕉又好，做咩都好啦，佢企喺架车前面，即系车头架牌，佢大约企个位置咧，就 系、 是、车牌嗰个位置。 系啊，系啊， 你觉得嗰件事咧好危险？你点会俾一张咁样嘅相作为你哋嘅宣传相啊？咁样呢、這个就系另外一个争论嘅点。 系啊， 我自己谂翻，我又觉得嗱，因为首先架车唔系开动之中， 唔系咯，停喺度啫。 如果任何你见到嗰啲，不论系车毛又好啊，即系嗰啲长腿姐姐。超短裙嗰啲咧，嗰、那个咪又系香居美人，奉住喺架车度， 挨晒喺度，瞓喺度添，系咪啊？ 其实同架车影相嘅话，都系得嗰几个方法嘅啫。如果嗰个讲到明系一个即系宣传相嘅话，架车又唔系开动中，又冇司机喺度嘅话，系咪会有一个咁危险嘅信息带咗出嚟？其实我都有少少唔明 白。哇！真系矫枉过正、 啊，系咪啊？即系我即系觉得哇！你咁你都谂到呢样嘢，咁我觉得即系 唔系谂到唔紧要，受理嗰度紧要啊嘛。啊即系你 投要下架， 即系 唔系好似 即系等于我哋话你见到个美国自由神像，你投诉 OK，、啊、你傻你嘅事啊！ 你合唔合理？ 有人受理佢嗰度紧要啊嘛。有人话系、啊，我都想你下架咁、啊、样，但系估唔到而家一模一样嘅、啊， 一模一 样。系嗱、啊，所以。我终于明白了，如果你要买一个安全的汽车广告，最重要就是第一不一定要找模特儿，因为你找女仔都出事。第二就是如果你有个实物车停止在这里都被人说危险的，那如果你没有实物车，你有个虚拟车的没得投诉了吧。 喂，什么是虚拟车？ 卖不到 sell 不 sell 到先，那个是一个汽车广告没有车、啊。 当然啦，所以现在不可以了。没有实物而已。 是他不只是没有实物。 没有实物的电脑图来的。 不怪他说他我以为呢嬲到他都未卖得你在那里播。 是啊， 这个广告 挺好笑。现在就另一个汽车广告呢，就是那个讲一次我都觉得。是啦，行九一、行九二、行九三、行九四、行九五、行九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爱情广告来，仗极了爱情。是啦，爱是行九忍耐去到六咯。是啦，因为第七就七年之痒啦。哇，这个广告真的呢直情是洗版式呢。 我头先我 所有台所有台都有。 我琴日同你讲，我就话佢每逢做完一个剧集，佢嗰个广告就 系 佢啦。 系 咁啊！下一个广告之后咧，咪下一个剧集之后咧，即系佢 break 广告又 系 佢啦。佢洗脑。 我琴日特登上网睇，因为我冇睇电视啊嘛，我特登上网睇咧。咁然后当然大家最开心嘅就系话，佢广告卖到咁行。真系行啊嘛！但佢最尾一句咧，就都系迟嘅，因为咧佢话而家暂时喺香港未能够发售呢款汽车，真系好行同埋好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今日起扩大社区检测计划范围，今日在慈云山慈爱院五栋大厦派发咽喉拭子采样套装，并向每户派一盒口罩。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在场教导住户点样采样。各大厦地下大堂亦都有电脑教导居民采集样本的方法。有本身是长期病患者的居民表示，之前有到东九龙普通科诊所做深喉唾液测试，不清楚咽拭子抽样方法的准程度，但既然有免费检测，亦都来领取抽样套装。有爱人角的住户认为咽拭子抽样方式或者会为长者带来不便，特别是独居长者，特别是独居的长者，可能影响检测的准确性。亦都有居民认为应该有医护人员在现场示范采样方法，而并不是只是播片，担心自己的抽样方法是不是正确。一名确诊新型肺炎的孕佣曾经入住三间外佣公司的宿舍，卫生防护中心担心宿舍有病毒爆发的可能性，政府宣布会为入住职业介绍所住宿设施的外佣提供免费检测。 香港亚洲家务工工会联会组织干事石佩贤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现时有多名的外佣滞留在港，中途宿舍每日只需要大约50-80元，比酒店更加容易负担，所以是会有大量的外佣选择住在中途宿舍。他认为如果政府不提供宿舍或者其他居住地方给有需要的外佣，难以防止进一步爆发。对于政府推出的防疫措施，石佩贤说，政府资讯以中文为主，英文为辅，组织要为外佣翻译。国防是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应约同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通电话。新华社报道，双方就中美两国两军关系、下阶段两军交往等的问题交换意见。报道指出，魏凤和就南海、台湾、美方对中方污名化等的问题表达中方原则立场，要求美方停止错误言行，加上海上风险管加强海上风险管控，避免采取可能令到局势升温的危险举动，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报道引述埃斯珀说，在两国关系紧张的时候，两军要保持对话磋商，管控危机，防止误判，降低风险。美国纽约州提出起诉，要求解散全国步枪协会，声称这个非牟利机构多名的高层挪用数以百万计款项作私人用途。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指出，多名高层三年内擅自取用共$6,400,000，包括资助亲属到巴哈马的行程，令全国步枪协会的财政由盈余变成赤字。四名现任或者前高层，包括担任高层近30年的拉皮尔被起诉，外界预料官司会持续几年。全国步枪协会回应起诉并无根据，又指称同选举有关。全国步枪协会属于纽约注册的非牟利组织，拥有140多年的历史，被外界视为保守派最具影响力的枪支权利游说团体，估计拥有500多万会员。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听日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几阵骤雨。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5%，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1点，跌584点，总成交金额804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2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7.5，跌38元；中芯国际29.75，跌3元；新上市嘅泰格医药系报115.1；阿里巴巴244.8，跌12.2；美团点评213元，跌8.2；中国铁塔1.48，跌2仙；融创中国35.9，升9.5；小米集团15.3，跌6.2；长实集团41元，跌3.5。港交所376元，跌9元。外币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57，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6，人民币6.972，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237点，跌181点。港金现价报19,10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63.33美元，卖出2,064.4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可唔可以咧？八達通公司咧喺呢輪咧，出於呢一個防疫嘅需要，就免咗大家啲手續費。 其實係啊，免手續費同埋加安裝咯。 係啦， 因為要安裝先得噶嘛。 係啦，希望等大家用多啲啦，咁樣。咁我諗緊啊，佢會唔會咁做咧？嗱，佢又唔係直接咧就針對呢個建議嘅，但係咧，我覺得佢都改善好好、啊。佢話咧，而家八達通咧就針對呢啲中小型嘅零售同埋的士司機咧，推出呢一個流動收款機。 哦 ，OK， 哦，明啊。 流動收款機其實我之前未見過呢樣嘢嘅，嗰個式樣 咧。新嘢嚟 㗎係 嘛？ 新嘢嚟㗎，係啊嗱。 可唔可以形容一下？因為咧，我去過一間麵包店咧，咁你知啦，買麵包其實都係10蚊、8蚊咁樣嘅。 係啊。 佢攞咗一部咧，就俾我用八達通去俾錢嘅一個機器嚟嘅。我想都係咪嗰部咧？ 好啦， 形容 我見到佢咧 手掌咁大啊！ 佢好似一張咧普通嘅即係相架咧、平時嗰啲相架。 3L 定4L 啊？ 我就咁睇落去，我諗啊3-4L 到啦，又唔係好大嘅錯。 3.5 我都睇唔到佢幾大，大佬啊！佢好似佢好似一個普通嘅相架，甚至乎你當係咧，好似咧平時我哋咧晾手機架咧，佢咪有個框框俾你噶嘛？即係咁嘅 size， 橙色嘅，咁咪有個座嘅，咁啊好薄嘅啫。佢唔係咧我哋平時見咧成嚿 EPS 嗰嚿嘢咧，又唔使咁樣嘅。佢咧就係、是、獨立一 好薄嘅， 好薄嘅。總之真係你好似咧係咪晾手機用架咁樣咯？一個咁嘅架咧，然後就橙色。咁咧佢就話咧方便到點咧？佢就話咧係愛嚟咧佢流動噶嘛。佢就話咧用藍牙咧去連接你嘅商用版嘅八達通嘅 app 之後咧就應用得啦。 哦， 即係佢唔使好似之前咧，因為嗱我哋以前見過咧，你係一部一係就好。一系就咧，直情佢有嗰、那个即系镶嵌咗喺你俾钱嗰个 counter 度噶嘛，即系佢博好多嘢噶嘛。以前你要俾八达通嗰啲咧，佢而家呢一步咧，似乎就系话你如果你同佢攞咗呢个流动服务之后咧，佢就俾一个咁样嘅手机架你，好轻便嘅啫。然后咧你就用蓝牙咧博住你嘅一个 app， 咁跟住嗰个已经可以作为一个收费嘅用途啦。 嗰、那個人即係要收費嗰個人啊，佢都係要博佢嘅 WiFi 啦，跟住先至可以咁樣用，就唔使係下下搭線，因為我見到佢哋啲都機咧都要博電腦啊。 佢呢個唔使啊， 係咯， 完全唔使啊，就係佢話你用。 咁我想問下，譬如你話的士司機大佬都可以用咧， 可以啊。 的士司機又點樣用咧？ 一樣咯， 一樣 咯，係啊，佢用藍牙咋，佢而家就係用藍牙嚟博咯。所以咧，的士司機咧，佢有張示範圖片咧。直情係輕便到咧，咁我哋咪有個司機位噶嘛，嗰、那個挨個手枕位咧，擠啲咩茶杯個位咧，佢話你咪將嗰個咁樣嘅橙色嗰、那個相架咁細嘅一張框咧，就淨係擺咗個手枕上面咯。 哦， 就薄到咁樣就擺喺個手枕上面。咁然後你俾錢嘅時候咧，就攞八達通咧嘟喺呢個手枕上面嘅嗰、那個八達通機仔度。 咁我想問一下啦，咁嗰、那個叫做嗰塊板啊嚇，叫做收費嘅八達通板咧，佢有冇？嘅嗰個叫面額顯示噶，即係話我哋平時嘟嗰時都會有話啊，你用咗幾多錢？譬如3.1，跟住咧你剩翻89.4咁。 有嘅有嘅有嘅， 都有。 因為佢都有個細細嘅熒光幕，你都會見到嘅。譬如佢都我見到佢有 show 出嚟咧，都有個好似譬如有個 QR code 啊，有啲嘢咧喺嗰度嘅。咁、所以你應該都係可以嗰度俾到錢啦。佢而家仲咧，因為佢都講到明就話疫情關係咧，年底前咧免費使用。 哦，年底前免費 都仲而家八月， 都有幾個月， 你都玩到4个月㗎，即係你望都望4个月之後個疫情走咗啦。即係你到時就可以大家再自己選擇啦，咁樣係啊。 我覺得就算係嘅話咧，都算係一個鼓勵咧。 冇錯， 之前大家都不停喺度講㗎啦，話譬如的士，其實而家已經有一啲司機大佬咧可以用八達通啦，有啲可以用信用卡去俾錢啦。但你計翻咧嗰個比例真係屬於少嘅。我亦都有試過有一次咧，就係、是、見到有的士有八達通俾錢啊。咁當然唔係阿豪仔講呢一種，即係細部啲、簡單啲嘅一部機啦。咁我開頭諗住咧。司機大佬，你都即係裝咗呢部機，咁即係歡迎我用噶啦，係咪？我就嘗試用，但我一提議話，我想用八達通俾錢啊，咁樣，我係得到接嘅咯。 點解咧？ 因為可能佢哋要收手續費。 你仲夠膽問？你仲夠膽問？ 唔可以問出嚟啊嘛！ 一來冇貼士俾啦，係咪啊？貼士好緊要啊嘛！ 我又唔知，即係佢話我接我其實我有問嘅，我話嚇唔得㗎，咁咪話。 唔係啊，好慢噶，好煩噶，又要等噶，即係佢有幾樣嘢嘅。咁但係咁我好嗰個位置好尷尬，你一知即係有陣時的士大佬唔夠膽得罪噶嘛，係咪先？跟住我就話：咁我俾現金係話唔怕，你咪俾咯，等啫嘛咁樣。跟住真係有試過要等嘅。咁但係你話係咪真係等好耐？唔係，但係會比平時可能咧一啲簡單嘅找續嘅話咧，略略一個時間係會長少少嘅。但我覺得如果即係你有多咗一種方法俾大家去付款嘅话，其实都算系提升服务嘅一种嚟噶，我觉得都即系大家可以考虑下。 嗱，佢声称咧，而家呢一只机咧，佢话嗰个即系接触咧系会更加灵活嘅，咁同埋 快嘅， 同埋头先我话点解佢会有 QR code 嗰个画面 show 出嚟咧、嗯？原来佢话两样都得咯，譬如你用数码你用八达窿又得， 用咩 Pay 都得， 嗰啲都得啦，因为佢有嗰个曲可以俾你、即系我嚟计钱啦。咁而家咧就佢又。有嗰個叫做六個月嘅資金轉帳嘅豁免，咁、原來咧佢哋每次轉帳金額咧都會有 1.5% 咁樣噶， 1.5% 即係應該係嗰個手續費嚟㗎。 嚇！ 係喎，因為佢話咧而家豁免六個月嘅資金轉帳費用，即每次轉帳金額嘅 1.5%。 即到嚟緊，譬如出年啊， 就又要收翻 啦，好嘅喎， 就又要收翻啦，可能 就會收翻嗰 1.5% 嘅手續費。 係啊，咁啊佢話 嗱，你呢個有手續費，你又會出加1.5都幾多啊？ 多噶，其實都 司機大佬，即係同佢哋講翻句説話，點解佢哋未必會想選擇咁？ 係啊，我諗可能都唔想真係。咁而家咧，不過佢話有啲的士大佬咧，佢就話裝咗呢部迷你版之后咧，佢就话有个好处咧，就系有接近一半嘅客人咧都会用呢个八达窿嚟俾钱，而且仲要咩咧？就系话佢声称更加愿意俾小费，佢话十支期咧有八支期都肯俾贴士。 哦，系啊， 系啊， 但系点样？俾啊！即系佢加码，即系譬如当系 我谂可能系， 譬 如你唔知 九十咁样啊， 系啊，譬如可能你唔知35个几咁，可能佢话你不如你打40啦，我唔知啊。佢话佢哋都肯俾贴士。 咁、哎、又嗱，咁、又真係嘅喎，即係好似我哋簽信用卡啫嘛，簽信用卡代表唔俾貼士咩？其實個服務好嘅話，你咪簽咗齊頭，或者你另外攞 cash 嚟做 成日都話咧， 不過嗰個手續費真係貴啊，因為咧個個都聽到咧有啲檔主都話咧 1.5% 真係好乸嚟喎。即系你每你100蚊咧就冇咗个半噶咯，你每一次你谂下呢个计法系咪先？咁所以有啲档主都话咧，如果你之后咧可以免得平啲，譬如你收翻0.几，可能就好啲。每次1.5%，佢话咧有啲师傅就话，如果而家免嘅咪装机咯。过咗优惠期 就退翻俾佢， 就退款咯。 啊，不过咧呢啲咁即系佢咁出发咧，我又好担心另一个嘢咧，就系有啲骗徒咧，就又系拿住呢啲嘢，因为佢用蓝牙，佢用蓝牙呢个功能咧，好容易咧就扯咗，即系人哋可以攞咗你嗰啲蓝牙嘅嗰、那个叫接触咧。 但如果系八达通嘅话，又未必有好多你嘅个人资料，系唔系？即系嗱，有阵 都 系 钱咯，都系钱。我明嘅系唔系太多资料嘅。 我呢个冇資訊可以補充，因為冇人提過有呢個風險住啊。係啊，咁啊，總之。 但係而家幾時有推出啊？ 用緊啊，用緊啊，已經用緊啊。佢有啲人已經裝緊呢嚿嘢啦，已經係啊。咁啊，大家留意一下啦。即係如果我哋作為普通顧客嘅，你咪望下有冇呢一個咧薄薄地橙色嘅，真係好似咧個相機框咁，相框咧咁細嘅一個東西咧。 流動式嘅。 流動 嘅 喎。 八達通機係新嘅嚟㗎。 咁睇下你覺得用成點啦嚇。 百无禁忌， 大吉大利， 有我妈咪桂花甜。 边有咁紧凑嘅啫？ 我都系咁话咯，你又揿错啦，肯定。 唔系 。 我谂住你早啲出嚟见面啊嘛。 系啊。 百无禁忌啊嘛，你张相都百无禁忌噶嘛。 我梗系百无禁忌啦。 我想讲，我咪要报告一报而家嗰个咧储气闪卡 个数 字，善款数字咧去到咧近有700个 like 啦。留言嗰方面咧，大家依然咧系有好多嘅创意噶。咁我想讲咧，真系多谢大家嘅支持同埋鼓励。 都未过。 讲到嘅， 吓都未过一千套啊！ 我想讲，我啱啱揿咗，连我哋风 show 嘅专业都俾咗个 like 佢，所以有多票啦。咁样 系啦， 系啊， 系喎，你俾咗 like 噶咯，已经 系啊！啲朋友直情话讲咩啊，好治愈啊，快啲啦，唔好等啦，我要睇啊！ 但系咩都冇，已经好治愈咯，真系。 即系你七讲都系咁样。 喂，我哋睇下可唔可以喺12点前咧储够呢个愿望吓，而家707个 like， 如果我哋可以喺12点之前储够嘅话咧，我就格仔都打抖埋佢。如果要12点之后先有嘅话咧，就上载住格仔版先。系啦，冇办法真系，哎呀， 冇格， 系啦系啦系啦，博格， 系啦系啦。喂，你讲我而家变咗724啦。 而家我737啦，已经 我好嬲啊！ 哇，747啦，而家747啦，已经我话客机啊！ 各位听众，你唔使听佢两个吹到好大，一张普通嘅相嚟嘅啫，冇嘢睇噶，冇俾人呃咗啊！ 你又咁驚，我哋唔好做大吉大利啦！今日我哋到12点啦， 好啦，开始啦。 好啊，一直讲呢啲讲到咁兴奋嘅，真系好啦。嗱，讲咗三个礼拜咧，就系呢个股市嘅交税啊！哎呀，咁啊，就系讲紧咧，系分分钟咧，如果你唔交税嘅时候咧，会被判死刑啦，会被判监啦，专心啲。 我喺度揿咯， 唔使啊，豪仔，你放心，等我帮你汇报，我帮你。 好啦，你讲啦，讲啦。 咁啊，讲紧啲人咧唔交税会。 喂，就你900啦，892啊。 喂，专心啲，专心啲。 咁样话啲人唔交税会发放边疆啊，甚至要死噶嘛，系咪先？ 系。 咁好啦，咁咩人要交税啊？ 咩人要交税？ 就系做生意嘅人啦。 哦，系冇错，系。 我冇心机，我都自己直接讲落去啊。 喂，964啦，我咪要，我咪要即刻摆嗰张冇格相咯。 有冇咁快啊？ 哎呀， 但你问下同事先，人哋同事介唔介意啊？咁样将俾人哋同阿田请埋一齐。 哎呀，爆咗啦，1015啦已经。 系啊， 唔使两分钟啊，咁点啊？ 咁快啊？ 咁我摆有价定冇价好啊？ 我唔知啊，你讲到头先讲到咁大，我头先话二千先摆冇价噶。嗱，咁啊，作铺嚟，我哋 一千 摆 有 价 先。OK OK 好。 大家就发觉，哦，你哋两个人咧，原来真系雷声大雨，点 系啦？冇料到， 爆你哋啊！ 原来冇料到嘅咁样。 系啊，我哋翻阿田啦，嗱，我哋相咧就会摆噶啦。 你真系唔专心， 我有听到噶。你话边类人唔使交税啊？我几想知啊！你讲啊，唔估啊？ 系啊，你快啲讲啦。 嗱，你连我条问题啊，讲咩你都冇听到。我话咩人？ 啲人唔使交税啊？ 我 话 咩人要交税啊？死佬！啊，就做生意嘅人啦，系咪？咁我今日专心啲放低电话。 我要摆相啊！听众俾咗 like 嘅，如果冇相嘅，以后啲人唔同我哋玩嘅，你同阿祖倾住先啦 吓。嚟啊，我听紧噶，快啲啦。 好啦，就咁啊，讲下咧，今日想讲下咧，啊，股市人咧做生意咧有啲咩行业啦，同埋咧，我都想讲下，不过应该冇时间讲嗰一个职业系好神秘嘅咁样。嗱，喺南宋嘅时期咧，咁啊嗰条店铺街咧， 我都惊摆上俾人 香爆你啊！话俾听 ，send 去啊！你真 我惊听话，呢张相都玩咗咁耐，唔系啊嘛？ 我哋用1000个留言嚟 share 爆佢好唔好？啊，又似你咁咧，嗱，真系啊！咁啊，佢话古时咧喺南宋嘅时候咧，有条即系店铺街啦，咁咩各行各业都有噶，佢有个统称啊，叫做五行 欠打 八作，你啊五行欠打，我话你听，你呃定错？ 五行咩话？ 五行八作。即系 五行系嘛？行业嘅意思啊，大佬，我唔专心，我都知道你讲紧乜嘢啊！ 五行八作系啦，八系1234567888啦。 边个作啊？ 系啦，工作嘅作。 哦 ，OK。 系啦，五行八作咁啊，究竟边五行边八作咧？大家咧，即系大概咧有啲咩种类啊？你估下？系啊，要谂翻 五个行系边五行咁样。 系啊，系啊，八个作系，即系我觉得佢系手作咁啊，即系 五个行业。 哦，我估个手作咧就系用手作仔，即系同手有关嘅工作，譬如农夫咁啊，有同锄头有关啦。渔夫佢哋就要攞手去攞网去捞鱼咁样噶嘛，系咪呢类型嘅方向啊？ 嗱，咁样嘅即系其实你用锄头咧系有嘅，即系因为有嗰啲叫做 木匠、石匠、工匠系啦，咁佢哋有分金银铜铁石木瓦石匠嘅，咁样咯，即系佢哋都要负责喺嗰啲咁嘅方向嘅工作啦。咁咧，其实咧，佢哋话咧，大致上咧有银行啦，有粮行啦，即系卖嘢食噶啦，有丝行啦，即系卖丝绸噶啦，布行啦，同埋杂货咯。 杂货 系啦，咁呢个就系五行啦。 五行 系啦，咁啊，咁八作就系有啲咩咧？就系有铜铜器啦、木器啦、丝绸啦、纸张啦、首饰啦、毡帽啦，即系一啲毛毡嗰啲帽啦，同埋一啲锁啦，同埋剪刀啦，咁同埋嗰个条脚带啊，即系。绑脚三寸金莲之嗰啲咁样咧嘅铺头咯，就 系 话喺南宋嗰度开始已经有呢啲铺头啊。咁咧，同埋佢哋嗰啲店铺名，大多数改啲咩名噶？ 改咩名啊？ 系啊系啊， 长旺啊嗰类嗰啲 啊。 系咯， 文 内客栈啊， 唔系嗰啲名啊，唔系客栈啊，即系嗰个名啊，佢啲嚟自啲咩字眼多啊？ 系吉利嘅吉祥嘅 系。全部吉祥嘅， 系 系啊， 咁好少人会开间大吉利时嘅， 咁唔系， 系啦， 即系讲紧， 快啲嚟破产金铺，破产金铺，系啦，喂，我呢间败家油炸鬼，败家油炸鬼， 系啊， 入汽油嘅叫死唔断气， 系啦，佢全部咧，喂，其实去到今天，我哋香港你都会见到呢啲名字噶，咁啊就系讲紧咧，佢哋都系用一啲好吉利嘅字啦。咁啊，譬如顺啦、泰啦、长啦、或者广啦、风啦嗰啲咁嘅字眼咧，好多出现嘅。譬如而家今天咧，俾你睇下一啲古，即系大概有古时成日用嗰啲名字咧，香港而家都有好多铺头系嗰啲名嘅。譬如中信啦，即系呢啲字系古时已经有佢哋会用啲名啦。兴隆啦、同仁啦、恒生啦、恒隆啦、康泰啦，即系嗰啲呢啲名咧，信义啦、合益啦、永丰啦、裕发啦，呢啲啲名咧，全部都系古时已经系常用噶。 系 同埋我估咧，即系除咗好意头之外咧，你头先讲嗰啲例子咧，有机会系一个男仔嘅名嚟嘅。佢哋好多时咧，嗰啲铺头会唔会都会跟翻自己个名啊？即系 用自己保号咯， 系 咪 啊？系啊，有啊，都有嘅，系啊，自己嘅名都会有，系一个 会 啊 会啊，我都 觉 得系。 咁起码大家知道，哦，我嚟呢单，嚟呢间啊，哦，要早，信泰好啦吓， 系咯系咯， 要早信泰咁样，跟住大家知道，喂，搵阿要早借钱啦，咁样，系啦，呢个系佢哋古时人咧最兴说常用嘅，咁啊，直情咧可以有一个职业嘅俾佢献身到， 吓， 就系帮人改名嘅职业咯。 哦，系啊， 因为好多都文盲噶嘛，即系喺佢做铺头，可能佢有钱，但佢唔识字噶嘛， 系 咁喺清朝咧，直情有一个行业就系专帮嗰啲商店咧， 即系改啲好意头嘅， 改名系啊，收费噶，喂，你即系识字就可以赚钱噶啦，喺度。清朝嘅时候 ，OK， 咁啊，另外咧，我就想讲一个好神秘嘅行业啊， 系， 佢叫做赊刀人。 赊刀人， 赊系 边个赊？ 系啦， 赊借个赊， 赊借个赊， 刀啊， 刀一把刀个刀， 哦， 赊刀人， 系 咁咧，咁啊， 唔知讲泰文咁样 嗰啲，有啲人咧会觉得咧呢个赊刀人呢个行业咧系同呢个鬼谷子有关咁样嘅， 哦，即系算命噶咯， 啊系啦。鬼谷子就 系术数有关 嘅，系啦，好厉害。咁最厉害就系咧占卜术数噶嘛， 系咯系咯系咯， 系啦。咁点解呢个赊刀人同呢个鬼谷子会好似扯上啲关系嘅咧？咁啊，你估下呢个赊刀人系做咩嘅？买咩嘅？ 佢赊就真系赊借咯，系咪啊？ 系啊，赊借，赊借，系啦。咁 赊借啲刀， 系啦。咁点解卖刀就卖刀啦？点解系赊借啲刀？ 借刀杀人。 又唔系，佢唔好杀人嘅，佢好正统嘅，佢有一个古怪嘅买卖嘅方法嘅，佢就系咧，你过嚟买刀啦，我跟住咧，佢一个好低嘅价钱，低到一个点咧，可能咧十蚊咁啊，举个例，可能明明把刀一百蚊，有十蚊就卖俾你，分分钟有时咧系唔使钱卖俾你嘅。 点解要咁做咧？ 俾钱俾你嘅。 点解咧？ 但系当俾你嘅时候，或者系用咁低嘅价钱嘅时候咧，佢仲会讲一个预言。 系。 就可能话俾你听， 你个关子卖完未啊？ 因为坐几十秒，剩咗几十秒，我讲唔晒嘅，因为佢都有啲嘢去讲嘅，所以佢就会留低个预言同嗰个买刀嗰个人讲嘅。咁究竟讲个预言做咩咧？买刀个人又点咧？ 同佢张相一齐，马上揭晓咯。 系啦，我哋有五十。 我讲到明十二点之前铺上铺咗未？咁一阵 我挂住同你倾偈啊嘛， 快啲啊，听新闻啦， 无人机。南韩表示将会在下星期一起解除对来自中国湖北省人士的入境和签证限制措施。另外，南韩在过去一日新增20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事隔4日之后确诊个案再度降到30宗以下，但是首都圈的感染群组继续蔓延，境外输入病例仍然维持双位数增长，预计单日新增病例仍然可能出现反弹。目前南韩累计14,500几宗确诊，新增一宗死亡病例，累计303人死亡。在新增的20宗病例中，11宗属于境外输入，当中一宗是来自香港。至于9宗本土感染病例，全部来自首都圈的群组感染。天气方面，副热带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正午时分，本港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左右。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较多。而家气温系32度，相对湿度70%，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75点，跌554点，总成交金额1,03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28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523.5跌32元，中芯国际29.65跌3.1，阿里巴巴244.6跌12.4，美团点评213.8跌7.4，新上市的泰格医药是报114.9，中国铁塔1.47跌3仙，小米集团15.22跌7毫，融创中国35.85升9毫，港交所377元跌8元，长实集团40.7跌3.85。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5，英镑10.156，瑞士法郎8.491，澳元5.581，加元5.798，新西兰元5.166，欧元9.1677。每百日元兑港元7.34，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9.951。日经平均指数报22,216点，跌202点。港金现价报19,100元，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9.63美元，卖出2,060.6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筲箕湾道啦仍然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西行去湾仔方向，近住成安街快线仍然系封闭嘅，咁而家一带挤塞啊，揸车嘅朋友特别留意啦，不能够由泰安街驶入去成安街，而受影响嘅巴士路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暂时一带都系挤塞啊，经过嘅朋友记得小心啦。咁啊，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就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卫理道。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青马大桥吸水门方向机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做每件事都有代价，无论你剔咗几多嘢，都肯定要还翻更多。吸食可卡因同冰毒，呢一刻好嗨，以为减到压，哇咁快就乜都冇晒，剔到上瘾，冇咗人生，值得咩？打1861866，或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 二台通识六十秒。 每个棚架在使用前每隔14天经过改动或者在恶劣天气之后，都需要由合资格的人士检查，并且签发表格五，确认棚架安全才可以用来开工的。 收到，我们棚架上面的工作平台都设置了适当的安全进出通道、高中护栏、踢脚板和密铺的地台，以及相关的安全设施，包括斜策和保护幕等。而当设置安全工作平台或提供安全进出通道不可行的时候，工友就要佩戴全身式的安全带，并持续以防堕扣系于独立救生绳及稳固的牢固点，例如经检测的有眼罗山。 做得好。咁喺室内用的轻便工作台，例如梯台和功夫凳，有冇准备好啊？ 当然有啦，我哋只会用符合安全标准的轻便工作台，而使用的工友都是曾经受过相关安全训练的。 记得提工友轻便工作台一定要完全伸展，锁好稳定装置和支撑脚，确保稳定啊。 而工友在上落的时候要面向轻便工作台，以及上落楼梯的时候保持三点接触，即是双手扶稳之后先踏上下一级，工作时切勿过分伸展身体至护栏以外。 以上资讯由职业安全健康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超 B。 二台通识六十秒。 逢星期一至五，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十点到一点， 朝早十点到一点， 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 好听， 好听， 唔好听， 好听， 唔好听啊！ 妈咪话风骚快活人好听噶。 喂 ，Tony， 曾志豪、黄耀祖，风骚快活人。 哇！大新聞，大新聞啊，真係， 係啊，真係大新聞啊， 係啊，勁啊！今日女主角喎、啊，你有咩感想啊，桂花田？ 好耐未試過，仲要著到紅當當咁樣係咪啊？ 係啊， 唔知佢結婚 係 咪啊？ 係啊，祖雲，你點？哎呀，你點回應好啊？真係。 嗱，我想話第一樣嘢咧，我哋要鄭重地同我哋嘅聽眾道歉先。我話你哋啊，我哋俾人鬧啊，有一個講到啊，你知唔知佢話咩啊？我投訴投到去榮總嗰度啊！ 我先睇到，我都睇到。 即係投訴。咩？投訴亂搞男女關係係嘛？ 唔係，當然啦，大家睇到嗰張相咧，都會話：哇，真係好似拖手喎、 啊，好襯咯， 好有禮貌地就話跪求要冇格仔板，有啲就喺度講冇格冇格冇格咁樣。 跟住有個聽眾話：一齊一早飲latte做早餐。 係啊，但係跟住就仲有好多人咧，就係話。讲咗个，佢哋真系有听我哋讲嘢。你讲咗话够千个 like 嘅话咧，你冇格仔噶，而家做啲乜嘢啊？你哋有冇搞错？你不停俾人闹，要我哋重 post 啊？ 因为头先你话你要2000先冇格啊嘛，搞到我尴尬添，即系出尔反尔咁样，真系。 系啊， 我都已经补救噶啦，我打薄格噶啦，变咗。 啊，薄格噶啦，系咪？ 系啊， 咁样啦。我哋一定会应承大家群情咁汹涌，系咪？我哋咧就俾冇格嘅大家啦，俾啲时间我哋，起码阿田一定要冇格啦。 我都觉得系啊，我哋仲要问翻个外籍同事do you mind 噶啦？ 佢唔肯再喺度，即系可能搭早一班同我搭迟一班。 但我中意啲听众咧，譬如个个都话。是情侣装啦，夹都冇咁准啦，上面白下面红啦，仲最紧要系咩呢？系啦，有一个就话呢，喂，如果呢张相呢，佢话你 send 俾生果日报呢，已经可以出个头版咗喎。已經可以有一個系列嘅 report 出到嚟咯，真係好好啊！我覺得即係大家對你幾有愛，但係有一個好笑啊，知唔知啊？有一個就話橫睇掂睇嗰個都係你個仔，佢話 壓埋揾 落嚟嘅啫， 好嘢 嘅，係啦。跟住有個卡文咧就話我幫你作標題，共赴香歸，共享甜蜜早餐咁樣。 我睇到另一個有啲驚㗎，佢話求冇㗎，如果唔係以後唔聽你哋節目。 冇啊，冇啊，誒幾多人頭樣啫嘛？ 唔係啊，幾好笑啊！ 跟住一定仲話，有一個其中話。边度似一个外国人啊？佢哋打个格仔睇唔到。 咁啊，梗系打咗格仔点睇外国人啊？真系。 我真系要同我呢个同事讲声唔好意思。 系啊。 我唔知俾唔俾佢知呢件事好啊。 你 我星期一可能有 佢自己有份咁 like 嘅咧，佢都想睇相。 我惊佢老婆见到啊！ 哦，人哋有老婆你都知啊？ 哇，佢点解唔知啊？ 哇！ 我哋同事嚟噶嘛？ 我都唔知道我哋啲同事有冇老婆噶、啊。哎呀，犀利啊！真系阿祖话有一个直情话咧，我唔要，我唔使退格啦，我要谷够2000 send 俾我话。 其实我 send 咗啦， 你 send 咗啦， 唔系啊，条声，唔使惊，你真系 几惊， 唔系 话 咁 样 啊， 系啊， 跟住你仲， 有人话你啊阿天好得戚咁个样，打咗格仔 都睇到变咗表情，唔系话。 哎呀，好好啊，真系。 我觉得真系几好啊，呢、這个 有啲咧，有啲好好噶。 你真系好高兴、 啊。你知唔知有啲就话啦，我明啦，系咪连呢一张相都要 like 过千咧，先至会有冇夹板啊？即系大家一再咁俾我哋去欺骗啊，都好愿意啊，咁大家。 O、okay, K， 好啊， 咁我哋谷够佢过千，我哋俾个冇夹板咯， 系咯。 即系虽然唔系我嘅，话点？ 同埋咧，我哋就嚟个 like 咧都过50000啦，即系成个 page 咧、 啊， 都系咁啦。 哎， 我哋一铺过啦，我哋呢啲好似。人哋嗰啲大耳窿呃钱咁样咧，嗱最后啦，如果可以喺一点前成个 page 过50000嘅 like 嘅，即刻冇噶， 开唔切就系开唔切户口，唔使啦，真系、 哎，好啦， 哎，唔好搞到人哋啊，一阵间 即系你好想俾人睇冇噶啦， 系 啦，佢花田讲到出面啊，冇噶啊，自己都要真 系，你 like 我哋嘅 page 我都系无人欢迎嘅， 系， 但因为咁而 like 我又唔系几想咯， 唔系，我觉得要啊，唔怕冇噶咯，阿钱冇噶咯，我哋保护翻证人，就保护翻我哋嘅， 唔系，啲人想睇系隔篱嗰个有几咁外籍人笑，你知唔知啊？ 啲人侵犯人哋会唔会唔开心噶？我哋摆个公众嘅平台， 都咁远睇唔清楚嘅，其实 都系嘅，啱啊， 意思啫， 睇唔到嘅，睇唔到嘅，好啦， 好以为 做啲咩，我哋再处理， 好啦， 我读咗 Happy Friday 嘅点唱，好多点唱， 去只歌先啦，咁兴奋，我特登拣咗呢只歌咧，系送俾桂花田同埋呢个外籍同事噶， 咩啊？ 系 Jenny 嘅， 每日陪住我，你 系 Jenny 嘅幸福门啊，电话号码， 恭喜， 系啊，1872388，1872388。我哋一间咧，差唔多啦，我会摆张冇格相噶啦。 你几变态？我恭咩喜啫？你恭喜咩啊？ 恭喜多人 like 啊！一间读你点唱啊吓？ 好啦好啦。 何时陌生的恨人，来回陌生变情人，印下你的指纹，重叠往日那位在这。再来临，为何未见地毯的脚印？你像擦不走微尘，离开比初见逼真。门开得到了释放，竟非我；门关好紧闭了，又为何关住我？常在大开过，客送走了有几多？望穿出背影，不能不闪过。最后留住我，也得我，密码改太多。很想请教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送太多种变生疏，常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足之结果，迟迟在换锁。我望向这一扇门，为何幻想等到什么？怀疑幸福再来临，谁重叠我自己的脚印？却是送餐的客人，亦可温饱我的心。送太多种变生疏，谁令我想觉得可能还有不出之结果，迟迟在换锁。当我望向这一扇门，背后幻想等到什么？哦，开过 闪过，最后留住我，入得我，没法改太多。但是听到你们有几多个比我记得清楚，接信太多总变心锁，为到你令我早晚担心。能幻想等到什么？随时入屋的情人，为何让我换上身？ 专业冷静， 我哋做节目一定要控制自己，无论面对几大压力，都唔可以将情绪带翻工作，伤及无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放 show 快活人。 哇，豪仔你做咩打我啊？ 哎呀，你股票啊输咗啊，真系最衰对你，最衰对你，喂，最衰对你。 喂，依家你输股票关我咩事啊？ 放 show 快活人真系一个专业冷静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放 show 快活人。 好啦，我哋专心啲啊！专心啲，读点唱。 你放低你嘅电话啊！唔好再喺度揿揿揿啊！ 得啦，咁我嚟先啦吓。 你嚟先啦。 呢类型嘅点唱好耐冇听过，我觉得嚟紧可能会越嚟越多啊。Andy 话点唱，佢话佢嘅好朋友咧 Richard 啊，将会移民英国，今晚就飞啦。不过咧，因为工作嘅关系咧，就唔能够送机。佢话好唔舍得佢啊，祝佢要一路顺风，生活美满，身体健康。仲要系咩啊？Forever Friends 啊吓， 咁、 okay. 就想点唱 Eason 嘅最佳选友或者系阿基仔嘅有共情，希望可以读出呢个点唱。我谂呢类型嘅点唱，我哋可能会越嚟越多要读啊。 同埋咧，你讲开话送机咧，我真系想问，系咪呢个时势咧？你唔好话疫情嘅关系啊。是咪都送唔到机㗎？ 冇啊冇啊， 佢未开返 㗎。係啦， 唔俾其他朋友。 你諗下，如果真係呢，我哋以前睇嗰啲劇集呢，80年代90年代呢、啊、如果你喺移民喺、啊、个机场度生离死别呢，就好多人喺度喊晒呀咩呀。 同埋唔止幾個人咯， 係 一棚人，因為你真係有好多從事嘅朋友啊、即係屋企人啊，咁都想去送機。 係啊，冇咗呢一幕嘅類型。 咁啊，正面啲，我哋睇下，我哋做咗一個正面節目啊嘛。当你第时去英国嘅时候，你咪可以知下你个朋友咯。 哦、即系你可以投靠佢、但阿祖 外靠朋友嘛。 阿祖讲得啱啊，佢话咧而家越嚟越多可能呢一种咧，即系大家 farewell 嘅一啲活动咧。我之前有个 friend 又系，佢话咧佢出席咗佢哋嗰啲中学同学嘅聚会咧，咁啊又系各散东西啦，又系准备去移民啊嘛。佢话咧佢系餐接餐咁食啊。即系可能咧，礼拜一咧就阿田移民就食咗一餐，礼拜三咧就话咦到阿祖又去婆罗奶咯，又食一餐。佢话咧食到佢喊啊，因为佢真系好唔舍得。佢话逐个要即系知己一声拜拜 咁。即系明明一台以前一约咧一 call 咧就大家即到嘅。 我见佢哋仲咧影住一张相咧，就每人咧摆条手链出嚟咧，就刻咗佢哋自己会去嗰个地方嗰、那个即系国家啊或者地区嘅名咁样咯。然后就大家咧好似即系话我哋约定啦。我见到一个写 UK， 一个就写唔知边度咁样啦。哇哇，咁、 okay、 真系好伤感噶会。 唔紧要啦，而家科技 先讲，系咯，科技会唔会帮到啦？另外，你就头先讲，我即刻谂起嗰阵时，我啲表哥表姐移民啦， 系 启德机场嗰阵时， 系啊，我都有中呢个经历啊。 系啊，即系眼泪都在心里流啊，真系。 多么想赶走飞机，把你留住。留唔到啦，而家 我哋继续读点唱啊！呢度咧就有啊，拼烟啊，佢咧就话咧，喂，疫情严重啊，佢俾咗张相我哋，真系要赞佢啊！ 我哋嗰张相 咧，唔系啊，佢自己都有摆一张相，我要赞佢。佢话咧，佢自己而家出街嗰阵时咧，系会带定多一啲细细个嘅密实胶袋啊，攞嚟做咩咧？ 佢話因為咧就有陣時有啲污糟嘅口罩啊，有啲人咧就亂咁掉喺地上面啊，佢會幫手去執翻呢一啲喺地上面嘅口罩，佢、 哎、 就攞個密實袋入住咁樣咯。佢話即係，唉，即係睇到嘅話我都嬲，但係拼煙我哋真係讚你啊，多謝你咁樣做啊，幫手。 同埋你執嗰時真係要小心，小心，小心。 冇錯，認同認同。 你知唔知口罩有單新聞咧？我今日都冇講到咧，好黐線㗎。 咩啊？ 我冇記就係英國，佢話咧有個 你其實早陣子早幾日講。讲话有人洗嗰啲一次过一次性口罩咧，佢掉咗去外嚟晾干， 嗰、那个夸张。我头而家想讲嗰单咧，佢话英国咧有人喺食麦叔叔啊，佢食紧嗰个麦乐鸡咧，佢里边有口罩。 咩啊？咩麦？ 系咪唔明咧？食紧嗰盒麦乐鸡 包入边有口罩。 嗰嚿麦乐鸡里边有口罩。嘅碎布 入去噶，阿妈整嗰啲煎酿豆腐嗰啲酿入去咁。 佢直情系咧咬开咧，有好多嚿咧鸡里边咧，全部都有啲咧口罩嘅碎布喺里边咯。即系唔知点样咧混咗入去咧，跟住然后打散晒咧，所以你咪会变咗系啊。 即系喺制造嘅过程，因为佢边 一定系 嘅，即系免治噶嘛。 冇错， 跟住就口罩跌咗落去， 唔知即系可能系因为咁样咯。哇，跟住哇核突到咧，所以你话即系执翻啲污糟口罩真系大件事。佢嗰度好大个新闻。 我又拆开一笔啦，你讲完英国，我讲美国啊。其实呢个我都想不明点解噶。原来美国在五月和六月咧，有15个成年人吞食了呢啲初手液啊，最终有4个人死了，3个人失去了视力，而他哋的年龄是介乎21到65岁咯。 吞初手液， 佢哋喺度咩玩 challenge 嗰啲啊？ 嗱，唔知嗱，佢哋就話個報告冇交代到點解佢哋會吞食呢個酒精搓手液嘅，但係佢哋全部都係成年人嚟嘅，大佬，即係21歲以上。 明啊明啊， 佢唔係諗住即係， 佢諗住飲咗就等於保護到自己啊嘛。 哎 呀，真系大家真系要小心处理，同埋一啲冇公德心嘅人，唔该你哋啊！而家疫情咧，唔系净系得你喺度生活紧啊，全世界啲人都喺度生活紧嘅，唔可以自私啊！ 好啦好啦，继续读点唱啦。 OK， 好啦，呢度咧有IDD 系啊 ，IDD Charlie 啊，佢话早晨啊，OK， 佢叫拜啊，佢叫阿冰冰，佢话上个礼拜 冷静啲啦，田，虽然你意乱情迷啫。 阿冰冰话佢上个礼拜无缘读出，希望今日咧能够读到。佢咧上次想点唱俾阿 brother 听啊，但今次咧只系想点唱俾咧低嗰层好寂寞嘅好寂寂嘅自己听。希望咧以鼓励自己咧继续勇往向前，一天多一点。佢又想点唱咧方鸿文嘅 All We Have Is Now。 Okay. 多谢我哋三位，祝安康平安。为你得加油啊，冰冰。咁样即系其实。人生可能总有啲事情咧系可以低处嘅，但系即系都系嗰句，真系会希望在明天嘅落雨之后就会见晴天噶嘛，系咪先？ 你永远都唔知道你一翻到公司就会见到一张咁开心嘅图片。 咁咪就系咯， 真 系 希望在明天。 三个钟头，我明明咧攰到死，琴晚4点先瞓咧，跟住我而家都好醒神。 所以爱情系会令人差电嘅。好啦，呢度有个大 Anna 好得意啊！佢话咧。哎呀，女女放假放太耐啦，我介绍咗佢一齐听风 show 咧，听咗几个礼拜啊，佢而家听到会跟住笑㗎。 系啊，佢几大啊。 系啊，佢呢今日呢你哋一开咪呢佢仲会喺心机隔篱讲叔叔姨姨早晨咁样。 早晨啊，早晨啊，佢叫咩名话啊 ?B B。 佢自己个名叫 Diana 囉。 係 啦，佢个女就叫 Diana 女女囉。 系啊。 咁佢话呢豪仔你唱返首儿歌嚟回应下女女都唔得。冇问题啊。我而家好多儿歌都仲系记得嗰几首啊，真系。 即系嗰条 shark 啦，系咪？ 哇，嗰条 shark 真系仲系好出名啊！ 喂，好 hit 噶，又有咩 show 活动咧嘅时候咧，可劲播冇面俾啊！ 系啊，我哋一嚟啊，一二三 ，baby shark， 滴滴滴滴 ，baby shark， 滴滴滴 ，baby shark， 系啦。 耶，好啊！呢度有咧 Vicky Chiu 啊，佢咧就话咧8月6日我生日啊，喂豪仔唱只歌嚟俾我听咧。佢其實上個禮拜五咧都點過，但係讀唔到。今次希望可以點到啦，豪仔你要身體健康啊！仲有好中意我哋三位，多謝曬。 多謝， 亦都希望咧神光第一線可以快啲回復正常啊！係佢哋而家播少咗2个钟，希望我哋香港回復正常， 啊、 我哋做所有嘢都可以回復正常啦。 啊，我哋大家一齊努力，應該好快就會行出去噶啦 嚇。OK， Leon 咧就話啦，啊桂花田姨姨啊，曾志豪叔叔，黃耀祖哥哥早晨啊，係叫樂樂喎。 佢甩大牙噶，咁样讲嘢。 佢有五个亲人咧，系八月份生日啊，系包括咧，琴日生日嘅妈咪啦，今日生日嘅文叔叔，十号生日嘅 Uncle Louis 啊，跟住二十号生日嘅林姨姨，最后咧就系八月生日嘅堂妹妹千千啊，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日日都开开心心，千千就快高长大，聪明伶俐。 好啊，好啊，好啦，呢度咧嗱，我觉得我哋真系已经好大爱嘅，因为咧我哋成个广播道咧，唔系啊，呢啲认真嘅，我哋成个广播道咧，大家都系同行嚟嘅，咁有啲听众咧亦都打嚟咧，佢就叫阿 Ink Cat 啊，佢话咧早晨三位，今日有啲失落啊，佢话因为咧平时佢听完咧隔篱街有一个节目咧就会过嚟听风 show 噶啦，直至 lunch time， 佢话咧不知不觉咧佢会将我哋咧两个节目咧六个主持咧楞埋一部分嚟听咁样啦。即系佢话咧六大主持缺一不可咁样，佢但系佢话知道咧今日有一个系 last day 啦咁样，咁、 哦、 所以佢好唔开心，希望咧唔知道你哋会唔会呢条街可以点唱到俾嗰条街听咧？ 当然 系啦，我都觉得而家呢个时势咧都不分你我啦，系啦，咁我哋都知道嗰位主持咧系啦，佢因为自己啲原因咧，佢就可能会休息一轮啦。佢话咧希望大家都唔好离开，要继续努力啊！咁我哋梗系希望成条广播道个都齐齐整整啦，系啦，咁啊小桃，咁啊希望你咧身体健康咯， 加油啦！ 系啦，我哋而家听新闻先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政府扩大社区检测计划范围，今日首先在慈云山慈爱院五座的楼宇派发咽喉拭子采样套装，并向每户派一盒的口罩。有身穿保护衣的工作人员教居民怎样采样，大厦大堂亦都有电脑播片教居民采样的方法。有居民认为工作人员讲解清晰，但亦都有居民话咽拭子抽样会为长者带来不便，担心影响检测准确性。政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用咽拭子采样最理想是要有佩戴 N95 口罩的医护人员协助。他关注由市民自行留样本可能影响样本质素。政府表示会为入住宿舍的外佣提供新型冠状病毒检测，负责检测的承办商将会在短期内到相关宿舍向外佣派发深喉唾液样本瓶，并会在随后一两日收回检测。有中介公司认为只是检测一次并不足够，建议在外佣到新雇主的屋企工作之前可以获安排检验多一次。亦都有工会关注，如果政府不提供宿舍给有需要的外佣，难以防止进一步爆发。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坚称新型肺炎疫情在美国已经受控，又认为自己在对抗疫情的工作表现十分出色。特朗普在长40分钟的电台专访中又再次批评北京只是阻止病毒在中国国内扩散，没有阻止病毒传到国外，否则美国就不会有人病死。特朗普又说不会为了帮助自己竞选连任而急于推出疫苗，但不排除有疫苗能够在11月3号即是选举日之前面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引述联邦疾控中心数据指，美国全国过去一个星期的新增确诊数字平均下跌 9%， 死亡数字急升 24%。 全国目前已经有16万人死于新型肺炎，超过470万人确诊，是全球最多人感染的国家。欧洲联盟计划拨款3000多万欧元紧急向黎巴嫩提供援助，处理港口大爆炸的善后。法国总统马克龙结束贝鲁特行程之前说，有需要就爆炸原因进行国际调查，促请黎巴嫩政府深度改革，建立新政治秩序。他又说会直接将支援款项交给救援团体，因此要对当地中央银行盘点，否则黎巴嫩不会再有进口物资，到时会缺乏食物和燃料。 马克龙到访期间，大批贝鲁特市民向他表达对黎巴嫩政府的不满，指责高层存在贪污，对妥善处理大批化学品长期疏忽。另外，黎巴嫩军方调查人员向18名贝鲁特港口员工问话，估计至少是16人仍然被扣留。大爆炸导致死亡人数增至137人，5000多人受伤。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酷热，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星期中期骤雨较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71%，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64点，跌566点，总成交金额1,026亿6,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337点，跌4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573点，跌2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18元，跌37.5；中芯国际29.8，跌2.95；阿里巴巴245.2，跌11.8；美团点评214元，跌7.2。新上市的泰格医药是报114.6，中国铁塔1.48跌2仙，小米集团15.18跌7.4，融创中国35.95升1元，港交所376.2跌8.8，长实集团40.85跌3.7。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5.6，瑞士法郎0.913，加元1.337，人民币6.969，英镑对美元1.311，欧元对美元1.183，澳元对美元0.72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7。日经平均指数报22,259点，跌158点。港金现价报19,100元，系升20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53.09美元，卖出2,055.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我是 Made in Hong Kong 李志刚，我会揀张学友的留住这时光。虽然这么多年来香港的变化很大，但对守护香港的初心我们始终不变。 愉快的时光只因你在旁，令我想念你与这地方，还用你诚意将心照亮，留住我不想抛往。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听歌，心情都好好多。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30几首歌，两个主角，一个故事。 怎么会越行越埋，突然越远？怎么变大个大个就变恶毒？几多到后来后来没太多，难道快乐？怎么会仍然合拍？怎么知尽快尽快尽快落台 ？Encore 到后来是怨歌，难道真寂寞？ 蒲明森同董志嘅古仔前后有成30几首歌描述，而合唱歌就是他们的最后一张，长达8分钟。在阿基同埋 Juno 嘅口中咧，就好似电影入边嘅长镜头咁。 怎么会越来越难越难越过？怎么再愉快愉快愉快作乐？几度到后来没太多，无谓作状。 作曲徐继忠，填词周耀辉，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嘅推介作品之一 ，Juno 加上谢安琪合唱歌。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做节目要光明磊落， 我哋做节目系冇嘢需要隐瞒嘅，系邻居就邻居，系老公就老公，系三个钟就三个钟。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十点到一点，桂花田黄耀祖曾志豪风骚快活人。 阿田啊，个 pizza 咧点解都半个嘅？你偷食咗啊？ 冇，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你肯定？ 我买翻嚟已经系咁噶啦。 风骚快活人真系一个光明磊落嘅节目。 曾志豪、黄耀祖，放手拜个人。 好啦，继续点唱，继续点唱。 阿苏妙兰啊，知道噶啦，我会话俾阿华听噶啦。佢话叫阿华剪头发嗰时唔好睇嗰张相。OK， 得噶啦， 冇嘢噶，冇嘢噶。哎呀，傻仔嚟噶，真系吓，有乜咁惊先得噶？ 冇嘢噶，冇嘢噶。好，我哋继续点唱啊，电话号码18723888，欢迎大家打电话嚟啊吓。咁啊，33度气温，相对湿度69%，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直播室有曾志豪，不停喺度揿揿揿揿揿，同埋桂花田。电话里面有黄耀祖。 hello， 跟住点唱啦、哎、我呢度呢有阿秀啊，秀虚佢就话呢，麻烦三宝啊，有个朋友仇小姐同佢两隻狗狗呢返澳洲度定居啦，祝福佢哋呢身体健康平安到屋企，同埋仇小姐呢就九月生日啊，可唔可以唱首平安嘅基督教歌曲啊，唔该晒你哋。 奇妙恩典呢首系咪 啊都可以。 都可以系。 可以 系。系、okay、都几好啊，咪 先。哦、,Abby 呢就话啦，你哋好啊，今日呢就点唱啊，俾啊大山猪听，咁佢咧佢咧8月29号啊，佢生日啦，祝佢生日快乐，身体健康，永远都咁爱我，希望小豪子你开金口，唱首歌俾我哋香港电台嘅台长同埋咧所有同事听啊，感谢我哋咧度啊继续努力抱住专业嘅精神同我哋咧喺度不停咁样做广播。 哦，如果真系要唱，我真系好想唱刘华呢只啦。如何面对曾一起走过的日子？有你有我有情有天有海有地地地地地。 佢有进步啊，佢有高低音 听啊。 系 喎、 啊， 系啊， 同埋令觉得个歌词几好啊，系咪？ 端端嗰个地地地地地又想点咧？ 唔系，即系我自己有一个人肉嘅 echo 啊嘛，多少风波都愿闯， 够啦，赚咗一次 够啦。只因不死心咩的目光，光光光光光光。 我真的觉得好似臭仔咁样，我翻屋企又臭，翻嚟呢度又系臭。 咁我咪仲难堪，我去到边都俾人闹，其实真系好阴公嘅，冇地位真系。讲出身体话添，哎呀对唔住真系，哎呀真系好惨真系，哎呀，阿祖喺度又黑我面，哎呀真系边个对住我都俾面色我睇。哎呀冇人 知 道 啊，大围啦， 好 冇咁样。 好啊，我哋读下我点唱先啦。 系啦，头先阿听众咧未话要点唱俾我哋香港电台嘅同事。聽嘅，我見到咧，我哋嘅高層啊，敏娟就真係差唔多離開呢個工作崗位啦。我見到佢哋都即係有啲同事食飯嗰啲咁樣咧，所以咧我哋都真係要好多謝即係敏娟咁多年咧，即係咁錫我哋，咁照顧我哋香港所有嘅同事啊。 冇錯， 祝福佢，希望佢喺退休嘅日子係啦，咁啊可以開開心心啦。咁啊， 我又要唱到如何面對？ 記得聽住我哋風騷發言人 係啊，可能佢都想 like 嗰張相啦。 我都係咁。 係啦，好啦，呢度咧仲有一個咧， 衝落嚟話要睇。 系啦，就系、是、Josephino Mary Luke，Josephino Mary Luke 呢个三个人嚟噶。佢话三位开心主持，你哋好啊，多谢你每日都带开心俾香港人啦，祝福你哋同各个香港人都要开心平安。我要祝咧所有公公婆婆啦，同埋医护都加油嘅。大家加油啊 ！P.S. 可以睇相吗？ 佢叫咩名话？ 佢叫 Josephino Mary Luca。 阿 Paula 都系啊，佢话咧早晨丰收三宝，我哋支持医护啊，支持豪仔 po 上。喂，佢又觉得讲一样嘢唔系几够，所以谂多一样嘢。 我决定而家摆上去啦。虽然我本来就我哋咧狮子开大口咧，就话要过五万个 page like 先得啦咁样。不过我见到群情汹涌咧，个个都话冇噶冇噶冇噶。 系啊， 我而家决定摆上去啦。 听我哋节目同埋话投诉去到广播处长。 系啊，我而家决定。 我有啲惊啊， 我而家决定摆上去啦，我决定摆上去啦。 好啦，继续点唱啊？ 系啦系啦。 我话明明咧就话啦，佢想点唱，佢话我女朋友啊，Pat Lee 咧，佢话佢听日生日啦，祝个 Pat 咧身体健康，生日快乐。但我唔知道，哦，对唔住啊，系佢朋友，唔系佢女朋友吓。佢个朋友 Pat Lee 咧，听日生日，祝佢身体健康，话友谊永固。 好啊，咁我呢度咧就有 Louis 啊，佢咧就话咧，通宵三宝你哋好啊。佢话自从香港疫情爆发到而家咧，佢一直都喺澳门啊，差唔多有半年啊，都见唔到屋企人啊，翻唔到屋企啊咁样。佢话澳门嘅控制疫情咧就比香港好嘅，尤其系喺民生上面。澳门政府咧除咗因为疫情受影响嘅自雇人士或者小商户放咗15,000之外啊，佢话咧民生上面啦，佢哋5至7月咧都发放咗3,000蚊，同埋8至12月有5,000蚊消费卡。俾市民振興經濟，我都幫到佢哋唔少，但係最希望咧，都希望可以疫情快啲消失啦。因為8月11日咧，就係佢個大女啊劉子晴嘅生日咁話喎。 係 OK， 咁啊祝阿子晴生日快樂啦！ 我 post 啦喎，而家 嚟啊！ 好啦，我擺上去啦，各位自己上網睇啦。 其實都係咪一個頭啫嘛？ 你 又俾人， 你知唔知啊？ 跟住我 fake 咗你啦！ 我重新包裝，你知唔知幾靚啊？而家 哇，見到啊！有爱啊！我见到嗰张相， 靓唔靓先？靓唔靓先？摆埋上电 视，我哋 上到电视机度啊！真系， 但边个啊？ 系啊，但我嗰啲文字写得很好噶，见唔见到啊？隆重登场，冇隔冇隔膜，同时三分亲， 系啊， 香港一家人， 哇 哇，加油！ 好事好事，唉， 我都惊俾人告啊嘛。 好、okay， 我們繼續點唱下。咁Fat One 就話啦，醫護辛苦你啦，加油啦，同埋我哋大家都會一同努力嘅。Kevin 咧就話啦，想點唱俾全香港嘅醫護人員聽啊，祝佢哋咧每日都平平安安咁收工，多謝佢哋辛苦曬醫護人員，加油、啊！ 係啦 ，very good。好啦，我哋不如聽個聽眾電話先啦嚇。 Hello， 電話旁邊1872388，你係邊個啊 ？Regine 係嘛 ？Eugene。Hello Eugene。Hello 你好。 你好啊 ，Eugene。 你好啊。 系啊，你读紧书啊？ 系啊。 系要听得出喎。 佢6年班啊？ 唔系，我3年班。 3年班 咋？ 哇！ 叻叻 叻咩咧？你想讲咩咧？ 系咯，系咯，想问下嘅系啦。 你打嚟想问功课系咪啊？好啊，你问啦，问边科啊？ 你想考我哋啊？ 我今次想点唱俾阿公同埋阿姑妈嘅。 阿公同 姑 妈， 咁乖仔啊？点解啊？ 因为嚟紧都系阿姑妈同埋阿公生日啦， 哦， 咁就想祝阿公咧佢身体健康， 系， 系咪？ 仲要祝姑妈咧？ 要祝姑妈都要身体健康，因为阿姑妈而家喺内地。 哦，系，哦、你仲要祝我教你啦，祝咧系女仔嗰啲咧，姑妈啊、姑姐嗰啲咧，你就要祝佢咧就青春常驻，知唔知啊？ 哦， 晓唔晓得？咁阿公咧，咁祝阿公咩啊？ 都系喂，身体健康。 你知唔知姑妈大啲定系阿公大啲啊？嗰个年纪啊，我唔系讲紧身份。 阿公， 阿公大啲。哦 ，OK， 有冇多唔多去探阿公啊？ 而家都好少，因为疫情咁多，好少去。 咁你有冇打电话同佢视像下？ 都有噶， 都有噶。 咁你而家喺屋企，系咯？你屋企有咩做啊？ 喺屋企。 系啊。 我哋玩下玩具啊，玩下波子棋咁样。 哦，都好、啊， 真系好、啊，冇打机嘅你。 冇噶，好，因为我好少先打机嘅啫，而家。 系啊。 点解啊？ 因为喺疫情当中冇翻学，要增长多啲知识。 我增长多啲知识，好啊！不如我教你咧，你如果想祝阿公咧生日快乐咧，你唔好净系祝佢身体健康，我教你几个成语好唔好啊？ 好啊。 好啊，你祝佢龙马精神啦、啊。 你讲一次啊！ 龙马精神 系啦，老如重拍。 老如 重魄， 老当益壮， 老当益壮， 系啦，好嘢，真系啊！ 增长咗三个知识噶啦，你 好好噶啦， 翻去查字典呢几个字嘅解释系咩啦？ 系咯， 同埋点写啊？识唔识啊？叶尊， 系、 哦、你试下应用一次啊！你话祝桂花田老当益壮啊！ 祝桂花田姐姐攞多啲咩啊？ 好叻嘅人哋，佢变咗睇小神三年班， 自己避开咗喎，真系。 肯定去妈咪嘅后边帮手讲。 即刻拱佢唔好讲啦。好啦，乖猪啦， 乖猪系啊，咁啊辛苦你啦，因为即系而家疫情咧冇得出街啦，又冇得去玩啦，咁啊即系多啲学习同埋听我哋做节目啦，多谢你啊，月娟。 好唔好啊？多谢月娟。 月娟，拜拜。 定系你仲有嘢想讲啊？好啊，你讲啊。 仲想点系俾爹哋听嘅？ 系。好啊，你想同佢讲咩啊？ 想同佢讲，嚟紧要生意兴隆，同埋身体小心工作。 哦，冇错，讲得好啊！你又多咗句啦，生意兴隆几好，加埋一本万利，好冇？ 系啊， 系啊。好啦，多谢你。 决定啦，好啦， 就咁决定，月娟，拜拜，拜拜。我好开心啊，真系听到佢。 系啊，系啊，好乖仔啊。 系咪乖仔啊？ 月娟啊嘛。 唔系女仔咩？ 佢男仔嚟， Eugene 系男仔， 可以系女仔嘅。 Regine 先系女仔。 唔系，不过讲真，而家嗰啲人名咩都有 嘅，好忠诚 啊， 依 家 系啊系啊。 好啦，我哋听下个听众电话啦，你系边个？ 喂 ，Johnny 啊，你好。 Hello Johnny， 系好开心打俾你，第一次同你哋倾咋，我 系啊，多谢你啊。 你事务所烦啊嘛， 系咪啊？ 翻工平时 系咯， 因为疫情问题唔使翻工。 咁你有冇上网睇埋张相啊？ 咩相啊？咩？咩冇喎？咩相我唔知喎。 哎呀，你快啲上去睇啦！独家大秘闻啊，真系。 你唔好理猴仔啦，问翻你啦，系你系 咩工种啊？ 工啊，定系乜嘢啊？你系 在家工作。 头先就俾个提示大家，我有疫情仔翻工，梗系公务员啦，我系。 哦 ，OK， 即系在家工作啦就。 啊 ，OK， 咁啊好咯，咁啊即系，但系我想问你在家工作咧，系咪都即系其实有啲嘢都系屋企做唔到，一定要喺公司先做得到噶。 有少少啦， 系啊，所以有啲嘢都要 keep 住咗。哦 ，OK， 咁系咪好？ 喺街，至少冇可能完全啲资料喺晒袋，点都要翻，你有钱 嘅。系 咯，嗯。 但系你而家喺屋企咪好闷啊，真系。 啊？ 喺屋企咪好闷啊？ 少少啦，都有时即系做下嘢啊，听下你心机啊，都唔会好闷嘅。 系。 不过我谂紧，第日我年纪都唔轻啊，我退休咧真系惊闷啊，第日退休真系惊。 所以要揾多啲细艺噶。 要啊，即系谂定退休之后咧，有啲咩计划？譬如谂住啊，而家疫情唔得去旅行啦，有啲人咧就会用一段时间，可能周围去玩一下，跟住咧就翻嚟咧，唔系他条噶，可能即系揾啲义工去做啦。又或者如果你觉得啊唔系，都想揾赚下钱，咁就去做下其他能够接纳你呢个年纪嗰啲工种咯。 系啊，我今日打嚟最主要讲咧就系我咧，我健康，我年纪唔轻，我就系唔系好大啫，我未退休啊，仲系我右眼盲咗，而家只眼我已经白内障啊嘛，我 有冇做翻手术啊？得唔得？ 有啊，今日我政府我公务员，我就排睇政府啦，佢嗰个排一年噶，咁咧我咧就好麻烦嘅，因为得眼睇嘢咧，好多时候睇唔到噶，因为啲细我连左眼都差埋啊，即系全靠左眼睇嘢。第二咧啲高低位我一只眼又睇唔到噶。 师兄，我打断你，你系公务员啊嘛。你都做到就系退休啦嘛，我唔相信你少少积蓄都冇噶嘛，去排私家啦，即系唔好搏啦，只眼呢个咧，因为之前我妈妈又系咧，佢会有少少白内障咧，冇咁严重 ，touch wood 好在，因为亦都系一模一样嘅，你去政府排咧，大家都知资源问题咧，佢要等好耐噶，你去私家咧，其实真系有限数噶咋，系啊，你对自己只眼好啲啦，阴公猪啊，如果你睇唔到， 同埋都影响工作。 唔係因為工作，我搭地鐵啦，一隻眼睛或者眼睇又睇唔到高低位啊！ 咪係咯， 地鐵卡位個撲咗人哋度啊！ 唔好啦，我當然知道你話喂，如果嗰啲講緊幾十萬嘅，咁我梗係唔會即係亂咁叫人做。但其實嗰啲真係講緊係幾萬啫嘛，即係相對啊，我 係啊， 係啊， 乜醫院咧？佢收我37,000，佢未計檢查費埋復診費埋嘅，未計晶體，佢總共埋單你預備42,000-43,000。 咁你可唔可以唔去嗰間咧？你去間第二啲得 唔得？有好多選擇噶啦，總之 廣州香港間。 我哋唔好唔係講名，因為我哋又唔係做醫療推介，不過即係我純粹想俾個方向你，你唔好再等啦，好慘㗎，咁樣真係。 跟住我就祈禱，我就係同上天祈禱，我講話 我就我哋希望我睇台灣啲正基督教節目，我話你成日我啲人幫到好多人，佢好多人有婚姻失敗或者生意失敗變陰鬼，你都幫佢。咁我祈咗幾次禱，我琴日終於忍唔住打去間銅鑼灣間東咩醫院同政府間問佢，你咪而家公務員，因為在家工作，你冇睇眼科會唔會？原本排一年，我會排咗排年半啦。佢話咁啊，我就 check 下先，聽遲啲打翻嚟咁好啦。頭先我聽緊你哋做節目喎，跟住打電話俾我，有個姑娘姓譚嘅，佢話我哋咧就查過啦，你係屬於 urgent case 嘅。下星期一 9 號你 哦，咁就好咯。你都好在守得雲開，真係 真係啊！幾驚喎！你做乜撞下撞下有意外噶嘛？ 咪咯， 同埋好麻煩，一隻眼又睇唔到左，即係一穿，即係嗰啲。你要係冇辦法平衡針查咧，針埋啲嘢作針唔到，原來倒上張台度， 明白 平衡到嘅原來隻眼一隻眼。 你自己頭先講到幾恐怖啊，盲咗喎！你講到 嚇死我哋真 係。係啊，同埋搭地鐵啊！我今日睇唔到，原來凹咗落，即係個地鐵卡位，知唔知一上車同埋凹咗去，我睇唔到，淨踩到人撲到 人。你簡單啲，前面有優惠，你都望少人哋一眼啦、啊，所以唔好啦，你真係啦，下個禮拜復診，快啲睇啦。 都祝福你咧，係咪下個禮拜做手術添啊？ 做手術添啊， 希望你一切順利啊 ，Johnny 有冇啊？ 好唔好啊？ 好啊，我真係好想講，即係估唔到上天，唔知係神真係幫我幫助我答應呼應我，其實話本來話等一年嘅啫。 嗯，係咯，而家咪係咯，係啦。 咁好啦，多謝。係啊，好啦。 不過啲驚驚地，我驚痛，我驚 交俾醫生。 唔使驚啊，白內障呢啲小手術嚟嘅啫，好多人都做過啊。 係咯， 唔需要放心，交曬俾我哋香港咁出色嘅醫護就得㗎啦。 冇錯，好啦，好多謝曬阿 Johnny 電話。好啦，我哋再聽下個聽眾咧，係阿傑玲啊。Hello， 傑玲。 Hello。 Hello， 你好。 你好。 Hello。 你講啦。 Hello 桂花钱 ，Hello 曾志豪 ，Hello 杰玲， 点啊？ 你好啊，有咩想唱嘅？ 你咪姓万 嘅， 我想点唱俾妈妈。 系、 啊、 好 啊， 多谢我，多谢佢我未结婚嘅时候，妈妈一直凑我。 系 系、哦、啊，凑咗你几耐啊？系咯、 啊，由三岁凑到八岁， 你搬屋搬咗五年啊？ 系啊， 你搬屋搬咗五年， 好大喎！你搬屋搬得 搬屋之前啊，即系细个嗰阵时跟阿嫲嫲住咯。 哦， 系啦， 三岁八岁哦，哇，真系好锡。 咁你同嫲嫲讲啲开心嘅说话啦，多谢佢好冇？ 好， 你讲啊。 我多谢佢。多謝佢咧，一時咧，佢會買零食，放學會買零食俾我。 好好啊，呢個。 你媽咪知唔知㗎？ 嚇！ 你媽咪知唔知嘛？ 喺我隔離咯。 哦。 咁啲嘢媽咪。 哇！都幾開心係咪？ 仲有咧，仲有嫲嫲點樣錫錫阿傑玲啊？ 啊！佢成日都湊我咯，即係佢星期。一至五又湊我咯， 系。喂， 佢會同我傾偈咯，成日都同我，因為我即係我温有測驗嗰陣時就會叫我努力啲咯，佢會關心我咯，我攞真唔好成績，佢都會關心我。 哎、真的好好啊！呢、這个妈妈嗬，咁、 啊、 你要识得佢、 啊。我觉得你都好乖 啊， 啊，又识得即系打电话咧去多谢翻妈妈。咁、 啊、 我就希望你哋啊快啲疫情过啦，你又可以快啲见到妈妈，见到佢多啲揽住佢锡锡锡锡啊，咁啊知唔知啊？ 好啦，咁我哋多谢晒杰玲嘅电话，我哋听埋呢一只歌翻嚟，就读埋其他点唱啦。呢只歌啊咁啱都咁巧啊，真系。 不知该怎么说，才可以让你明白我的心。从来没有变改，纵然是天各一方，还是在变幻。爱情是一种思念，无法控制是朝思暮想的誓言，对你的爱从没有期限，最爱听你声音，青山的呼唤我，唤醒一阙爱歌，荡漾风中接近你，呼吸。 要呢只啊，唔要呢只啊，点解会普通话版嘅？我而家揾到系广东话版，读住点唱先？ 解咯，我哋答唔到。 我都唔知点解会咁样嘅，真系。 你连弃两首歌，你 咪咯，真系。 摆明你唔可以得逞啊！ 继续继续， 好啦，呢度咧有阿岑太，佢话要点唱俾佢老公啊？佢时时刻刻都好照顾我噶，我九月尾咧就会预产期啦，希望 B B 女出世顺利，嚟紧爸爸妈妈咧都会帮佢啊一齐坐月啊，好多谢爸爸妈妈，佢哋又一再照顾我同埋个初生 B B 啊！喺疫情之下，希望大家各人咧都身体健康。 系啊，呢度咧有个事先剥咧就话啦。想点唱俾医护听啊！我有朋友系医护嚟噶，虽然就唔系多啲添，不过都有机会咧，惊佢即系感染噶，所以要鼓励佢。佢都话咧，咁呢个系佢使命，所以佢虽然惊咧，都要照做嘅。所以咧就要好多谢好多朋友啦，Corona 啦、Vivian 啦、Rita 啦。咁多谢你哋呢段时间呢俾欢乐我哋啊！你哋有阵时啲直播真系笑到我哋眼泪水都飙埋噶，咁啊，所以好多谢大家。 系啊，呢度有 Wendy 五啊，佢话咧都系想多谢好多嘅医护人士啊，点样同大家一齐齐心抗疫啊吓。另外咧就话咧八月七号咧就系细仔 Nelson 啊，同埋寻日咧八月六号咧就系 Sharon 二女啊，仲有八月二十二号啊系外甥仔 Hugo 嘅生日，都祝佢哋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咁啊 ，Leo 同埋 Chris 咧都喺度点唱翻俾佢妈妈听啦，妈妈咧就系八月二号生日嘅，祝阿蔡太咧佢啊生日快乐啦，身体健康啦。在香港生活咧，同阿寿哥咧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梁太就话啦，听日系结婚35周年啦，好挂住咧喺天家嘅丈夫啊，希望佢可以过得好啦。疫情之下咧，女女喺医院工作，亦都希望佢唔好有事，要小心自己身体啊。嗱，今日时间关系咧，我哋读唔晒咁多点唱啦、嗯，我哋祝福咧，所有人咧都好似我哋今日呢张相咁样咧。甜甜蜜蜜，相亲相爱，系啦，咪同事都要互相关心噶嘛。 好 啦，多谢晒大家今日俾 like 嘅，我哋下个礼拜见啦。 拜拜， 拜拜。